死亡病例，亦冇新增疑似病例。北韓單日新增3030多宗發熱病例，連續兩日在4000宗以下，累計發熱病例超過475500宗，目前大約5550人正接受治療。官方朝中社話，政府防控政策及措施不斷調整和落實，防疫司令部正綜合分析發熱病例群體免疫的形成、藥品供應保障和醫護人員的情況，靈活調整相應地區的防疫等級，積極管控疫情形勢，提高群體免疫水平，及時確診零星感染，並施以對策，構築嚴密的核酸檢測網。天氣方面，一股達強風程度的西南季候風正影響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另外同浅巴残余相关的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上周10点，热带风暴艾利集结在长崎西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九州。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清劲的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97点，跌咗162点，成交金额3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32点，升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3.8跌6毫，美团200蚊升5.8。阿里巴巴113.1升2，港交所367.6跌18.4，友邦保險84蚊跌1.05蚊，商湯系2.8跌3.3，金州理業83.1跌咗3.25蚊，南方恒生科技4.84升咗0.8仙。盈富基金22.2跌8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9.497，瑞士法郎8.191，澳元是5.344，加元6.089，新西兰元4.874，欧元是8.19，每百日元对港元5.8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1。日经平均指数报26,129点，升199点。港金报16,9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99美元，卖出1,80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喺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挤塞，车龙喺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啊，近住翠屏道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车龙咧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重复多次，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咁另外，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北拱街都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江西街，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 近住北拱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江西街，喺新界区。较早前咧，虽然坳头回旋处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但系影响到元朗一带咧都仲系挤塞噶。咁包括系元朗嘅体育路、十八乡路、马塘路、大塘路、教育路、公庵路、大树下西路同埋朗平路一带啦。咁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乡回旋处嘅支路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洪天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被判监、罚款和停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慈云山、慈乐村、乐顺楼、坚尼地城、卑路乍街、28号、金宝阁、青衣村、怡业楼、大围晓翠山庄十座、马鞍山锦英苑、锦良阁、元朗彩叶亭六座、坚尼地城观龙楼 F 座、油麻地上海街88号地下佳记美食、香港仔嘉和街27-33号大德楼地下衣铺、天风茶室小厨、坚尼地城 Imperial Kennedy 商场地下9号铺敏华冰厅、湾仔庄士敦道112号双喜楼地下4-5号铺及一楼 A 及 B 铺 KFC， 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明忠，每朝六点开始，我都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迎接晨光第一线。当你见到晨光第一线，记得听住晨光第一线。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都有晨光第一线。早晨，我是梁明忠。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阿仔，第二阶段消费券好快就有啦，我想转个支付工具，你快啲帮我搞下，我怕迟啲转唔到啊！ 阿妈唔使急，无论系新登记人定系想转换储值支付工具收第二阶段消费券嘅现有登记人都可以慢慢拣，然后喺6月23日至7月23日期间登记或者更改登记记录。 我仲谂住要快人一步添。 只要合资格，8月7日开始都会分期收到消费券。不是先到先得的，同埋成功登记或者转会之后就冇得改，所以我哋一定要睇清楚先啊！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创新片。 大家好，我是 Patrick 雷友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中国环球电视网纪录频道正式落户香港啦！密切留意 FM 102.8大湾区之声。港台电视34、中国环球电视网记录频道。 放飞无人机要注意安全，小型无人机令已经在6月1号实施，有关危险行为和限飞区的条文已经生效，而对注册、标签、培训等要求就有6个月宽限期至今年11月30号。放飞无人机前，记得去民航处的电子平台 SUA 一站通注册和了解安全资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听真啲，好多嘢都唔同咗噶。 道以往佢嘅歌咁扯咁澎湃，但阿 Joy 话呢一首歌咧，佢刻意喺唱腔上面有所转变嘅，配合翻今次嘅编曲之余咧，亦都系希望用一种喺耳边低唱嘅方式去演绎离别中人与人之间嘅关系。 他独个离开者。无人蜗居， 作曲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监制黄双俊，上榜六个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柳应婷《离别的规矩》，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风骚范人正式开始，我系梁继章。 早晨，我系蕊蕊李丽蕊。 早晨，早晨，打完风，我就系打完风嘅风骚快活人。 人生咧总会有打风啦、好天啦、落雨嘅日子啦、人生亦都有呢一个生离死别啦。咁啊，过去呢一个几星期咧，咁相信大家从呢个新闻都睇到啦，好几位即系我哋认识嘅朋友们啦，或者系呢个不同界别啦，或者同娱乐圈会较多关系，或者会喺娱乐圈方面认识嘅朋友们咧，先后离开我哋啦，咁啊睇翻。资料咧，咁啊有古天乐先生啦，一位资深嘅舞台嘅演员同埋导演啦，咁 Ada 陈嘉玲佢好熟咁啊，先同佢倾咗少少吓，咁啊另外有罗启瑞导演啦，咁啊琴日得悉呢个消息咧就系倪匡先生， 咁啊其实琴日咧就系喺晏昼嘅时候先系收到有关于嘅就系诶罗启瑞导演嘅离世啦，跟住喺较后黄昏嘅时候嘅话咧就再次咧收到就系证实咗，咁就系诶倪匡先生嘅离开嘅，咁其实我都觉得即系我谂相信有好多嘅朋友咧都应该会系心情都。都会沉重啦，因为我想很多香港的朋友都会是看住嘅，就系可能是罗启瑞导演的一些非常之好看的、 秋天的童话啦，例如 系啦，佢嘅一啲作品咧，咁而有啲嘅回忆啦，咁同埋嘅就系倪匡先生，我谂相信佢都唔需要再讲啦。编剧啦又有啦，即系佢嘅电影亦都有啦。咁譬如可能讲紧嘅就系佢嘅作品嘅话，我谂相信咧都系陪住有好多好多嘅香港人成长。 冇错啊，佢嗰阵时嗰啲书仔咧，我哋读男校咧，好多同学咧都静鸡鸡收一本喺个书包嗰度嘅。 系啊，我都记得，因为我有见过嘅就系最早期出嘅嗰一种嘅 袋装书， 佢好细本嘅，同埋好扁嘅，系好适合嗰阵时候咧，系好兴。我成日都见到嘅就系、可能睇黄小虎都系噶，你哋男仔好中意将佢卷埋之后咧、就将佢撕喺嗰个裤嘅后边嗰个位嗰度，方便随时攞出嚟就睇嘅。但我见到嘅就 系 有某一种嘅佢呢一种嘅，譬如可能系袁振合啊等等呢一啲嘅作品咧，当初嘅时候我哋推出啦，可能系木兰花系嘛，花木兰，木兰花， 木兰花， 木兰花，所以咧就你会见到嘅就系佢都系呢一种类型嘅一啲包装嘅书，咁啊可以方便嘅就系大家系阅读嘅。 因为嗰时咧南校咧，我哋睇两大书就系、金庸嘅《神雕射雕》啦，总之，但系咧因为嗰本书比较厚啊，同埋大本，所以咧就唔方便。卫斯理嗰啲咧就真系好方便，薄薄一本书，同埋咧因为读南校咧硬系觉得好似型啲咁嘅，咁就会大家交换嚟睇啊，讲佢里边嘅故事啊，大家就哇，我觉得。好正嘅嗰种感觉系啦， 我谂对于佢作品咧，即系早期咧《蓝血人》啊、老猫啊，好多嗰啲咧，大家好熟悉啦。 经典。 咁啊，近年咧，我不过话近年都唔系近年啦，即系都系五六年前嘅事啦。咁啊，我买咗一本倪匡先生嘅鬼书啊。我唔记得佢个里边所讲系每一篇咧，唔超过200字定500字，我唔记得啦。但系好短嘅，即系每一篇咧，差唔多你2分钟就睇完。但系你咁短可以吓到人哋，或者咁短可以铺排，大家都知道鬼故要铺排。系咁啊，即系嚟铺排个气氛，跟住客人系好犀利嘅。咁个古仔，我或者揾次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 好多好多年前咧，我记得咧嗰阵时，我系啱啱开始有节目做啦，港台，我都未认识阿倪震啊。咁啊，有一次咧，就因为我想讲及一啲不可思议嘅嘢啦，咁就想讲呢个外星人。我記得你約咗倪匡先生上佢屋企，咁嗰陣時已經好緊張，因為哇喺文壇巨人點同佢講啲咩好咧咁樣。咁其實個訪問內容我已經大致上唔記得咗啦，我只係記得其中佢好令到我覺得 咁犀利嘅咁，佢话俾我听佢个写作嘅习惯， 嗯， 就每日朝头早食完嘢，跟住就闩埋门啦，写一万字，未写完咧唔会出嚟嘅。 哇！ 但我今日睇翻啲资料咧，原来一万字都已经唔系佢高峰，佢最犀利，佢试过每日交二万字。每日二万字， 我想问下一万字佢要用几耐时间 啊？一个上昼咯， 一个上即系三四个钟啦。 跟住个下昼唔做嘢噶啦，系啊。总之上昼，即系你谂下几有规律，即系你每日起身食完嘢就入开始写啦。 头脑最清醒嘅时候就嚓。 对于我呢啲咧，即系我啊，我唔代表你。你金牌编剧有时冇灵感，即系拗晒头，唔知写咩噶嘛。如果你话喂嗱，唔好今日开始每日朝头早加一万字，都几头痕喎，谂唔到点算先系咪？ 喺度搵食噶，但系海先生真系唯一一位， 系 咪啊？ 系啊，收版税都系，同埋金融先生 好佩服， 系啦系啦，好嘢好嘢好嘢， 冇错。10:20。我哋可以珍惜佢围俾我哋嘅好多嘅作品啦，同埋头先所提及嘅两位系不同界别，有罗启嘅导演啦，古天乐先生，相信好多同佢共事过、喜欢嘅作品嘅朋友都唔会忘记佢哋嘅。开始我哋星期一呢个礼拜嘅节目啊，打风唔成，不过打风成咗都有三日雨，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星期一，29度气温，相对湿度82%。我哋黎明嘅呢一个元振合主题曲，但愿今夜。别离去，送给大家。 但愿在午夜陶醉，世界变恬静如水。过去那往事在飘远去，两眼合上懵懂的泪。但愿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度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世事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度过了最空虚。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管着谁。 星期一开始一天的风骚快活人啊，咁我哋今日都有呢个学古文同埋淑女关注组，睇下今日又关注啲乜嘢话题嘅话，黎明嘅呢只歌曲《愿我今夜别离去》。 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 咁浪漫歌曲咧，马小华使乜点俾啲小女友听？今晚唔好走啦，愿你今夜别离去。 唔系啊，今夜不设防仲好啊。 愿你今夜不设防。 系、okay、啊。 哎呀，冇 错啦，唔系 ，sorry， 不设防超好睇啊！ 而家睇翻都好好睇， 系啊，同埋此情不再啦， 冇 错、啊， 三大才子啊， 系，冇、错， 不过有两个都已经走咗啦， 系啦、 好，咁啊，讲嘅就系一个旧嘅电视节目啦，以前咁啊，又阿黄占叔啦，又阿徐 先生 啦， 系啊，呢、个真系经典啊， 同埋上去嘅嗰啲嘉宾都粒粒都系巨星啊，你谂下边个请到？你话 唔好难，真系好难。好难，好难。 人生有开心心，有唔开心吓。咁啊，不过而家讲啲开心嘢啦。我想问大家咧，其实 dating 呢一样嘢，约会呢一样嘢咧，有好多种唔同嘅方法啦。咁啊，近代咧有啲人喜欢交俾一啲叫做中介人啦，或者一啲 dating 嘅公司啦咁样。日本咧有间嗰啲叫做约男女嗰啲 dating 嘅公司咧，安排咗个咁嘅约会，你又觉得会唔会好古怪咧？咁嘅样， 而家使咩啊 ？Apps 都得啦，摇一摇啊嘛， 系嘅， 系啊，系啊。 咁啊，佢有呢一间公司嘅，咁佢做咗一个活动，咁、就俾啲男男女女去报名啦，咁样。佢、安排嘅咧就唔系一间餐厅或者食嘢啊，又唔系即系坐低嘅，而系有一间上应该系有一架过山车，上过山车，大约系两分几钟嘅。咁好啦，对唔住，喺五分钟啊，讲少咗。过山车全长五分钟、上车到到首次加速，因为佢去上向上之前咪啲 格格格格格格格格，吓死人！ 系啦，大约有1分50秒，一分五十秒嗰啲格格格格格格。嗱，咁因为你谂下，你倾偈你太嘈或者癫晒咁样，你又倾唔到嘅。咁佢就话你可以利用呢一段时间1分50秒啊，交换姓名啊，你平时中意啲咩啊？好啦，跟住有20秒咧会短暂地减速，亦都系参加者咧有两次，你明唔明啊？即系一次1分50秒啦，撞撞撞撞，跟住最后咧完之前有20秒嘅短暂减速嘅。 点解要咁啊？ 佢又话咧呢一个咧啊，因为咧佢话咧啲人喺情绪咁高涨啊，心跳澎湃嘅时候咧 ，speed dating 到咁 speed 系啦， 五分钟 都 high， 有冇人跳车咧？即刻 同埋如果我唔 跳船， 我唔玩得呢啲咁嘅 系啊， 竞争游戏 我唔玩啊， 冇办法噶。 系啊， 首当然啦，首先先决条件就你要玩得先啦。 系咯，咁我谂短时间你想再， 但 系 佢嗰个解释翻头先你讲点解要咁样咧？我觉得佢个解释系有啲傻嘅。 我唔会参加， 系啊，我都系咁话， 因 为 咧 都唔合， 因为我同你另外搞过， 我完全唔会得啊，我搞过。 我都有 搞 過 噶 啦， 係 啊， 搞過噶啦， 係 啊，係 啊， 好成功啊！我哋， 但係我嗰邊咧唔夠男仔啊，我女仔好 啲落埋 夠啦。 我可以分享一下嘅一陣，不過先聽咗佢呢一個真係黐筋嘅， 係， 我真係覺得我形容係黐筋。 用呢一個方法咧，佢係一個過山車，能夠製造心跳嘅感覺，令到男女嘅大腦以為係對方嘅心動， 以為啊嘛， 係咪？ 我覺得錯 假啊嘛， 係啊，嗰個心情都已經驚到。赖咩咁滞咯？你仲响到？ 唔系，同埋其实你讲今日你夹嘅时候，你有冇搭过呢啲咁样嘅过山车先？ 有，我 有啊。 系啦，当佢夹嗰阵时候，比佢冲落嚟更难受。 系 系啊， 因为你就喺度谂紧我几时会上到顶啊？ 你 讲 得啱。 喺嗰阵时候，你根本有 心情倾偈， 谂唔到嘢，讲唔到嘢，根本系转唔到嘅。 但我唯一谂到一样嘢，可能啊，我唔知啊，可能系会帮到嘅就系睇鬼戏咧，啲女仔会挨埋个男仔，好惊啊咁样嘅。咁喺咁惊嘅。之前直啊，即系夹夹夹夹嘅时候，个女仔会唔会捉住你？哎呀，你惊唔惊？我好惊，即 系 类似。 但我同你三唔识七噶，大佬。 系啦， 我上去之前嘅话，我唔识你边位噶。 嗱，如果我见到佢个样系好唔中意嘅，咁佢唔会有呢个动作啦。但系如果佢见到大家都中意嘅，咁佢做呢个动作又好顺理成章。 我又咁讲啦，如果就算佢真系个样已经系好靓嘅话，仲使乜嘢搭咩过山车？ 即刻落车啦，喂，不如 睇咩戏啊？ 系啊， 嘥气啦！坦白讲，即系去到呢啲咁嘅地步嘅话，其实大家都应该要有翻啲自知之明噶啦。 系 啊， 如果系好嘢， 有啲问题。 系啊，我好嘢，我即刻同佢去玩摩天轮。 系啊。 慢慢玩啊。 就算佢几惊都，如果你有河马咁，佢都唔会挨埋你啦。 唔可以代表嘅就系话所有 speed dating 嗰啲女仔同埋男仔，佢哋质素都系唔好嘅。因为我就参加过有几次嘅话咧，其实有啲系真系好好质素嘅。无奈嘅就系咧 social 嗰方面嘅话，佢哋真系争啲，唔识讲嘢嘅，唔识得去介绍自己嘅，咁就死噶啦。你几靓都冇用噶。咁但系问题系就系，如果你讲紧个头先佢要专登讲到就话，我要安排佢坐呢个过山车，我觉得根本成件事系完全唔成立噶咯。 错添啊！ 我谂佢系攞耐性，即系一种揭秘。 哦，太短啦，系啊， 我 觉 得 劣 评会多啲啊， 系咪啊？ 哇，好惊啊！话乜乜乜啊，诸如此类，我唔 嗱，我唔排除一个可能性嘅就系喜欢呢啲嘅刺激嘅游戏嘅朋友嘅话咧，好可能会参加，但系其实都系少数咯。 系啊， 咁但系 speed dating 嘅应该嘅就系你嗰个基数要大啊嘛，即系任何人我都可以嚟嘅， 多啲人好啲 先至叫做 可以 到。 即系你呢个踢走咗，踢走咗啲惊嘅， 冇错。至少我呢度三个人嘅话，我有两个都唔去， 我唔玩， 我都唔敢， 冇错咯。所以 我宁愿孤独终老算数啊。 系啦，要我坐呢个咁嘅过山车，一个分零钟， 飞车更难受。 快俾个电话我，快俾个电话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央视报道，再多一名沉没的工程船船员获救，现时情况稳定，令获救人数增至四人。央视引述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指出，海上救援人员星期一凌晨救起一名福警001的失联人员，目前生命体征稳定，搜救行动仍然进行。台风浅巴早前吹袭期间，一艘内地工程船在香港西南面大约300公里海面发生事故，船身断开两截，大部分船员弃船逃生。香港飞行服务队早前出动定翼机和直升机，已经救起三名内地船员，其余20多名船员仍然失踪。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来港出席庆祝回归25周年大会暨新一届政府就职典礼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按他的理解，习近平的讲法是指一国两制不会以2047年为限，而是以納入黨同國家的治理表現指標。而習近平過去三次提到要香港長治久安，因此一國兩制不會以50年為期限。至於習近平對新一屆政府提出四點希望，譚慧珠認為是希望新一屆政府在治理水平上更精益求精。他認為有關說話不是要針對任何人，而是希望大家要顧全大局，如果涉及一些既得利益，亦應該要讓出利益。他舉例，一些人如果有土地，是不是可以拿出來和政府共同開發。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和臨床教授孔凡毅表示，他相信 Omicron BA.4 和 BA.5 病毒將成為主流，但香港不用過於擔心，因為第五波疫情中推算超過400萬人感染 BA.2 病毒，很多分析和數據都指出，康復者對 BA.4 和 BA.5 有足夠免疫力，加上本港疫苗接種比例高，能夠產生混合免疫屏障。他指出 BA.4 和 BA.5 病毒的传染力更强，但是破坏力弱，接近流感，相信不会对香港公共卫生产生很大的压力。孔凡毅又说，即使有市民二次感染，相信不会造成大爆发，因为二次感染后病征会较轻，甚至是没有病征，造成重症或死亡的情况应该很少，即使在安老院舍的问题也都差不多，不过长者可能会诱发长期病患，令病情较严重。 南韓過去一日新增6253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多4名患者離世，累計超過1839万人染疫，24500多人死亡，現有重症患者56人，較前一日增加3人。韓聯社報道，南韓單日新增病例自今年3月起持續減少，上月10日以來保持在10000宗以下，但上月29日反彈至超過10000宗。防疫部門說，由於單日新增病例規模已經觸及低點，預計今後一段時間會反覆出現增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清劲的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20点，跌239点，成交金额5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8点，升38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51.2元，跌了3.2元，美團是197.2元，升3元，阿里巴巴111.7元，跌了2元，港交所368.4元，跌了17.6元，友邦保險是84元，跌了1.05元，商湯2.75元，跌了3.8元，盈富基金22.1元，跌了1.8元，金州锂业82.9元，跌3.45元，南方恒生科技4.76元，跌3.8元，京东集团258.2元，升5.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35.01，瑞士法郎0.959，加元1.289，人民幣6.698，英磅對美元1.209，歐元對美元1.043，澳元對美元0.681，新西蘭元對美元0.621。日經平均指數報26085点，升149点。港金報16920元，跌咗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9.27美元。卖出180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九龙区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北拱街嘅慢线，咁而家龙尾喺浙江街。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北拱街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就喺浙江街。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啊。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牛头角下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咁东九龙走廊过海咁头先讲咗，由于受意外影响啦，咁所以车龙咧都系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在新界元朗的体育路、十八乡路、大堂路、公庵路、大树下西路和朗平路一带还是车多缓慢。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回屯门方向，近着福亨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中美村对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乡回旋处之路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唐人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稳定系发展嘅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嘅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嘅香港， 我哋一起创造。砥砺奋进廿五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十点大八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咁啊，头先我哋有讲到啦，就系话咧，其实我同埋阿马小强咧都有参加过，又或者系有搞过呢啲，帮手搞过啦。呢啲叫做咧就系 speed dating 或者系 dating 嘅呢一种咁嘅活动啦。咁我想问问你，讲紧系几多年前啊？ 我讲紧系十七八年前啦。 咁耐啦？ 好耐啦， 差唔多啦。 嗰时因为我有个朋友咧，佢搞塔罗牌嘅，好多女仔咧就帮衬佢问感情嘅嘢， 顺势就搞。 是啦，通常就是三零四十岁的，有学识，有样，有职高职位， 不知道为什么认识不到人， 就是没有。当他们去到三十九、四十，越来越心急，因为第一怕， 如 果要生 BB 的话，就更 辛苦，同辈的压力， 是 的，家里，是的，很心急。因为佢多数问塔罗牌就问感情啊，几时识个男仔啊，乜乜乜， 系咪真命天子啊？ 系啊，呢个好唔好啊？乜乜乜啦，同埋佢亦都有好多咧，都系识咗嗰个对方，已经有另一半。佢哋最即系最困惑就系呢样嘢，就唔想做小三。咁但系无奈已经识咗啦，又好似有少少好感。同埋咧，对方通常咧嗰啲咩骗子咧，又话俾佢听啊，其实我依家感情咧就麻麻地啊。 我身边都有几位系咁， 即系嗰啲渣男咧， 即系俾佢有个假希望。 系 啊，就再等啊，一年等一年，又再老啲啦。 等咗廿几年啦，我有个朋友。 阴公啊，真系。 系啊， 我有个朋友都系由卅几等到四啊。 咁你搞个 date 系点样搞法咧？ 食饭。嗰陣時有個餐廳， 咩六人晚餐嗰啲， 係啦 ，table for six， 跟住 for eight 又有，咁啊，但係咧女仔就好多，佢男仔佢通常都要揾我幫手，喂，有冇人介紹啊？男士，但係有啲我真係介紹唔落咧，即係我唔想影響個 brand。哇！嚟到見到呢個鹹強坐喺度，梗係唔得啦。 你啊，真係真係爭啲 嘅。係啊，但係你起碼試試正正啊，咁樣啊嘛。 係。 咁但係咧，佢話女仔咧好積極，好踴躍，不斷參加，不斷去，不斷問佢喂有冇有冇咁樣樣啦。但係搞過一兩次之後咧，因為男士真係唔 太厭煩， 就唔搞啦。否則係啊，佢話有啲成五十歲都嚟 嘅。嗯，有個有個乜嘢年紀都有。 但係而家咧，我發覺咧，四十歲或者五十歲嘅女士咧，同我細個嗰時嘅兩樣嘢嚟嘅。一樣打扮得好靚啊， 好後生， 即係好型咯。同埋，但係有時我見到男仔真係唔得，人哋嚟到嘅時候咧，佢問佢一句起兩句子，平時有咩做啊？ 打機 冇乜，系啊，有冇睇戲啊？有，即系佢唔系要有， 系 啊，要，系啊，哇！我中意睇导演嗰啲戏啊，乜乜乜啦，即系咁样你先有交流啊嘛。 明白。 你嗰啲系点啊？你嗰边？ 我嗰啲咧就我其实应该系咁样讲啊，似系一啲嘅旅行团。旅行团里面嘅话咧，基本上咧就去报名嘅，明知噶啦，知道嘅就系所有嘅活动，所有嘅嘢嘅话都系为咗大家男仔识女仔，女仔识男仔嘅啫。其实系有备而战嘅，大家亦都知道系点样而嚟。 几多人噶？ 大約是一個 weekend， 我就記得星期五、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星期日就翻嚟啦。 即係要建立感情，可以用呢幾日。 係啦，我哋去咗個温泉酒店。咁、樣你諗下、其實就係嗰幾日之內嘅話，基本上所有嘅活動啦，不論嘅就係講緊，譬如可能係玩遊戲啦，都係一班人嘅。可能係食飯啦、舞會啦、大家去一齊去浸温泉啦、當然唔係話男女跳曬落個池嗰度啦。即係呢啲等等所有嘅嘢嘅話咧，都係安排俾佢哋就互相認識嘅咯。我記得個就係先嚟嘅就係話大家男仔坐一邊，女仔坐一邊，好似係一個旅行團出發之前茶會一樣。 咦，幾好啊！大家打個底先、 一嚟嘅時候已經大家話望下係咪、或者係 心裏邊 肯 定 冇錯，心裏邊可以係 lock 住幾件。咁其實佢就係會大家咪講一講，譬如個行程係點樣啊？咁嗰次其實係幾好嘅。咁跟住我記得嘅就係到步去咗嗰個温泉酒店嘅時候嘅話咧，先有一個咧叫做三分鐘嘅自我介紹，嗰啲叫做 speed dating。我哋就會將佢咧就係一行一行咁樣就擺喺度啦，大家咧就要坐曬喺度啦，女仔咧就要坐曬喺度咧，好似我哋嗰啲班房咁。咁、你見你知個情況係點樣嘅啦？男仔咧就係移動嘅。就首先嘅就係話，好可能就第一號，咁跟住咧佢就會對一號嗰、那個一號第一張台嘅第一個女仔，咁喺三分鐘裡面嘅話咧，你哋任傾咩都得，介紹咩都得，交換啲咩嘢都得。OK， 咁跟住咧就跟住咧個男仔就會去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譬如可能有十個女仔咁先算啦，佢就會係見曬十個女仔之後嘅咧，女仔自己就會有啲分數啦。係啊，跟住咧就會再將咁多嘅人裡面嘅話咧，你自己就再篩選啦。心目中有啲咩人嘅話，咁你下一次可能嘅就夜。晚黑食饭嘅时候咧，我哋仲记得系有一晚系好正嘅，系要大家着到最靓，即系男男女女系要着晒可能系礼服啊，或者系晚礼服啊， 靓仔靓女， 咁你任得你咧嚟到去参加一个舞会一个波， 正。 咁跟住咧，你要系晏昼嘅时候喺三分钟里面识到嘅就啲中意嘅，你咪喺夜晚黑嘅时候嘅话，可以再亲密少少啦。 明白。 至少可能系跳下舞啊咁样咯。咁可能第二日朝头早嘅话咧，我哋又会有。另外一啲嘅活動嘅，即係例如大家可以係行下山啊，又或者可以係去做一啲即係佢哋本身有嘅嗰啲咁嘅康樂設施，可以喺嗰啲唔同嘅活動嗰度咯。咁我覺得好好啊！到最後尾嘅時候完曬嘅時候咧，你就要寫低你自己中意嗰個人，擺落一個箱裡面啦。咁就要俾翻我哋嘅主辦單位嗰度就睇下究竟點樣配對。咁嗰啲裡面嘅技術性嘅嘢我就唔講啦。咁就配對完之後嘅話咧，就到最後尾大家男情妾意嘅就要企出嚟，大家一齊出嚟嘅時候，我就係係咪願唔願意做我嘅女朋友？願意。咁大家就喺度咧可以係影一張相。咁就之後嘅嘢咧就你哋自己決定啦。係啦，離開咗呢一個旅行團之後就自己決定啦。咁樣咁就可以，我覺得幾好玩咯。喺嗰次我記得。好似都有成十對嘅戀人咧，係因為嗰次嘅係啊嗰咁嘅嗰個 dating 嘅少少旅行團咧，就成一 成功咗， 有啲好似係結咗婚嘅。 我諗最美滿就係你 A 又中意 B，B 又中意 A 嗬，就唔係 A 中意 B，但係 B 中意 C， 咁就麻煩啲啲。 佢要配對啊嘛，所謂配對嘅話，有 大 家都有心，係啦，都有意先得啊嘛，咁咯。 揾到自己心愛的人，實在是一件幸福的事嚇。 正 强烈嘅风信号仍然挂，听紧风骚浮人，我哋翻嚟会有今日嘅网上情送俾大家。王菲嘅旧歌《归口风》。 明明话说分开，怎么情动？早早应该离去，又几日再相拥？前面是要推开，双手。口中声声别了，难掩渴望面容。那次季候风吹得那又寒，仿佛世上一切也将消失所踪。你似季候风，抵挡计划全因无用，然后是场空。心一再汹涌，仍然来去匆匆，怎可说沉重？可惜。 始终被你撩起爱念激怒，这次季候风吹得格外酷，仿佛世上一切已经消失所踪，你似季候风 上情，生命有期，健康无价。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哭声中开始，在哭声中结束。人生是不停倒数，从出世开始，人就开始在支出他的生命。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短短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有人说人生在世，当然是我们赚钱，没钱不行。的确，钱不是万能，但没钱万万不能。不过人一定不要因为钱财迷失自己。多少人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钱财奋斗一生，到告别人间的时候才知道，钱在银行，人在天堂。有人说人要贵重，重在有名，于是在位的时候不停去争取名利，得到名利的时候就春风得意，失去名利的时候就一落千丈。多少人为了争名夺利，用尽阴谋，使尽手段，到头来不过是人生一场游戏。有人说生命有期，当然追求爱情。爱情、亲情、友情，其实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淡。当你经历人生的起伏，看尽浮世，才会发现所谓真爱都会变得云淡风轻。乜嘢先系你嘅呢？好多人搞唔清楚，钱唔系你嘅，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名利唔系你嘅，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甚至爱情都唔系你的。所谓白头到老，有时只系一片胡言。属于你只系得一样嘢，就系你自己嘅健康，你嘅身体。好多人穷唔系因为缺少财富，而系缺少健康。所以话关爱亲人，先从关爱自己开始，珍惜名利，先以珍惜身体为要。对健康看重啲，对钱财名利看淡啲。生命有期，健康无价。每一个朋友比得上健康，每一个敌人比得上病魔。

电话 留言， 系讲乜嘢啊？ 佢好关心。咁、我根据阿信哥嘅讲法，佢就系咧，佢想同主持梁继章讲声、你身形瘦会易跌倒。喂，其实身形瘦未必易跌倒。 系，我同意啊。 系啦，不过我可能算易跌倒，我唔算好易跌倒，我系跌过几次好金嘅。但系咧，好似阿Sarah 话斋，我 系 太心急啊。 哦， 我系太心急。 你唔单止心急，同埋嘅就系咧，你成日都谂住嘢噶。 性急添 系。系啦，佢唔系喺而家呢一刻噶。 系啊，佢 永 远 活， 永 远都系活在过去同埋活在将来，但系唔系喺呢一刻，你唔 present。 系。 我有一次 同你讲过， 全部都系 past tense。 你冇讲过， 或者系 future tense。 冇错。 我基本上每一次跌都有个原因，我系知嘅。 谂紧嘢。 有一次系谂打紧电，即系喺睇紧手机， 系啊， 想 send message 就跌低啦。咁、因为有一级高咗，有一次太心急，跑上一啲楼梯级，点知左脚棘右脚，就成个趴落个楼梯。 咪系咯， 系啊，好啦，我哋呢个年纪唔好。 咁、 个 听众就话啦，咁佢咧会跌倒嘅，亦都有有骨质疏松，佢叫我多啲食淀粉质，多谢关心啊。 咁、有冇人问候我啊？ 有，我问候你。我用另一个方法问候你，你好嘛？ 我想问下俊哥先， 你好嘛？咸强，咸强， 你使咩问候 你？ 你 好嘛？或者你好嘢？ 系啊， 你好嘢。 或者你好，系咁样咯。咩语气问候你先得噶？ 睇路啊， 系啊，或者你因住都麻烦啦，你因住 雷公劈啊咁样啊。啊，翻嚟仲会有咸强嘅呢一个估估下， 我估问， 好留意留意。 冇足够免疫力，加上本港疫苗接种比率高，能够产生混合免疫屏障。他指出 BA.4 和 BA.5 病毒的传染力更强，但是破坏力弱，接近流感，相信不会对香港公共卫生产生很大压力。南韩持续天气酷热，全国大部分地区近日发布高温酷热预警，并出现入夏以来首宗因为中暑死亡个案。韩联社报道，今月一号晚七点几，庆尚南道地区一名40多岁男子在农产品集贸市场卸货途中中暑晕倒，送院抢救后不治。报道引述南韩行政安全部话，5月20日至7月2日期间，全国共有355人因为酷暑导致身体不适而就医。行政安全部要求有关部门同埋地方当局对露天工地工人、高龄农工、独居长者呢三大中暑高危人士进行管控，又叮嘱民众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应该充分休息并及时补充水分，以防中暑。天气方面，一股大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另外同浅巴残余相关的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上周十点，热带风暴艾利集结在长期西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九州。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18点，跌141点，成交金额6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8点，升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54点，升9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352.2跌2.2，美团是199.7升5.5，阿里巴巴113升1.1，港交所372跌14，友邦保险84.1跌9.5，商汤2.65跌4.8，盈富基金22.18跌了1，锦州锂业83.35跌3，南方恒生科技4.79八跌了0.8，京东集团259.4升6.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9.494，瑞士法郎8.187，欧元是5.341，加元6.087，新西兰元4.871，欧元是8.187，每百日元对港元5.8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9。日经平均指数报26,085，升149，港金报16,920跌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49，卖出1,811.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北拱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北拱街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元朗的十八乡路、大唐路、公庵路和大树下西路一带呢，还是比较车多繁忙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进入里去旺角。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西营盘皇后大道西425Q 号地下后铺 Regidield 印度和尼泊尔餐馆、沙田连城广场一楼106号铺洪师傅牛肉面、屯门兆麟苑兆麟商场地下 13B 号铺星平粉面餐厅、荃湾众安街55号大鸿辉荃湾中心19楼一窝堂、香港国际机场抵港层5楼5V514A 号铺启祥二职员餐厅、将军澳 Popcorn 2楼 Popfood 1-2号铺翠苑、将军澳东港城2楼235号铺半溪上月馆、将军澳东港城1楼195号铺谢谢农、红磡九龙海日君卓酒店2楼海云天、半山区苏豪伊利近街51号伊利各地铺 Santorini Greek Restaurant 同埋北角丹拿道46地铺日木三分。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崔洁彤。每日起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然后准备一切翻嚟开咪。在节目讲的第一句就是跟所有听众讲声早晨。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都有晨光第一线。早晨，我是 Kitty 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在这几年前 我作為香港嘅新生代，我覺得突破困難其實係需要好多嘅嘗試。 回歸原創微電影《出發2022》，鐘兆濤、陳國邦、湯寶如、梁佩儀、馮浩洋、蔡仲思主演，空間魔術師。 我係鐘兆濤啊！咁我希望嚟緊見到嘅香港都係可以所有人都可以有一個舒舒服服屬於佢哋嘅家。 出發2022，逢星期六晚上九點，港台電視31。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可以证实了有效地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快点要去打了，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努力了这么久，无非想退休生活继续精彩。香港年金将你累积多年的财富转化成终身稳定的收入，持续守护你和家人的生活。成功投保还有机会获享保费折扣。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由2022年6月1号至12月31号。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好啦，最后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啊，11点14分29度嘅温，相对湿度81%，呢个时间当然属于 风松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主讲马教授。 早晨，早晨， 早晨，马老师， 马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阿李同学，你上个礼拜病假喎， 系， 嗯， 系啊， 咁你想点啊？你系咪想问人攞病假纸？ 我冇，我冇， 我写俾你啊， 本人， 我写翻俾你啊，得唔得？唉， 个身唔舒服，所以唔翻。 你追咗我成个， 我冇追你啊！ 我唔知啊，你咪要啊？ 我唔要，我想问候下你，好快未啫？ 未啊！ 咁你有冇真系未啊？ 呢一排都系唔知做乜嘢啊！我又肚屙，啱啱嗰个星期，系啊， 小病小病。 我咪讲俾你听啦，嗰日我食完啲海鲜之后， 系啊系啊系啊，要整干净啲嘢啊！ 我知啊， 而家天气 唔关我事，为洗个唔系我。 海鲜都是要洗干净一点的， 是啊，海 鲜洗干净一点， 但是呢准备海鲜的人很奇怪的， 是吗？ 他有一个想法的，他就是说海鲜不用洗得那么干净， 海水味就最正， 没错啊，我几边个讲给 你 听的， 你告诉他听，生蚝都要洗干净， 就是生蚝他不洗的，他这样捞一捞，然后有一次有几个朋友来我，其实全部中了招， 当 然怕啊， 小心一 点，老师都中了招的，就是嗰時我食嗰啲金菇咧，下邊咪好多根嘅。 係啊， 嗰啲應該切曬佢。 我唔識啊，我連埋一齊， 連埋啲泥， 包住，連埋曬啊， 食埋啲泥啊。 係啊，就整一瓶牛油， 鬼食泥， 整埋瓶牛油，攞啲石子包住佢，咁跟住啲朋友一拆開嚟，邊個整啊？哦，我整。你識唔識整啊？我話。 你冇可能噶，呢个系基本常识嚟。 好多年前 系切晒嗰个， 系啊，我真系唔知啊。嗱，大豆芽菜我就有切，啊，系唯独是个金菇就冇切。 嗯，好好好，唔紧要。 小心身体。 今日老师嗱，上个礼拜咧，我哋讲对联， 系 今个礼拜咧，我就教大家啲叠字嘅成语。 好，我即系晶晶啊。 傻傻更更啊， 系啊，蒸蒸日上。 唔系啊，我讲紧嗰啲女仔点解一定要贴住嘅啲名， 娟娟 黐住啊， 我谂起 Bobo 啦 ，Lulu 系啊，点解嘅？ 我唔知啊， 全部你见到最红嗰组咧，全部都系贴住。 听落好似 Q 啲 ，Q 啲， 系啊，你有冇 留 意啊？ 系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啊 ？Bobo 啊 ，Lulu 啊，头先你 通常总会有个 Bobo 妈。 那些叫 Rainbow 嘛，都是 Rainbow 叠字是啦，很多成语的，你讲两句来听 听，叠叠不休咯， 嗯，没错， 蒸蒸日上咯， 是啦， 欢欢喜喜， 是啦，这些欢欢喜喜， 上上落落， 是出出入入， 出出入入 开开心心， 不是咩？ 既然是这样， 坚坚挺挺， 或者大大细细， 好大大细细， 哈哈， 软软硬硬， 你哋咁中意呢啲啊嘛？好。啊！二二入入，二二入入就系广东话嘅，但系都系叠字嚟嘅。 系啊， 咁啊，伊系边个伊咧？ 口字边一个伊， 系啦，伊人嘅伊，冇错。 系啦，唔系女字边嗰个啊嘛， 唔系， 嗰个系伊伊，或者系英文个 A B C D。 咁如果同伊伊伊伊入入咧，咁就 系 嘛？ 哦，伊伊 呢啲系你嘅事。 唔系啦，我谂呢个应该系英文定系伊伊吸吸？ 吸系 C U P。U B， 我知道啊，依依就好劲，依级 老师啊，漂流教我漂流教室有分上流下流，今日呢个古文系咪下流嘅古文啊？我知系咪都分下流古文噶？ 唔系 唔系噶 嘛？依依入入个依咧。口字就 一个医人嘅 医人嘅医， 冇错， 有呢个咁， 有 个医生个医啊， 但系入咧就系哭泣嘅泣啊嘛，系嘛？ 唔系， 都唔系， 都唔系。 嗱， 我讲咗个讲咗个泣字比较难写嘅，就系口字下边有个巴嘅 巴， 口字做个巴，嗰个咪酒吧个巴 哦， 冇一个巴你就。巴啦， 唔系口字边上口字上边， 系 下边 巴士，系啦，唔系英文嚟噶个巴， 我知边个入 打工作入啊嘛， 系 ，OK， 依咧就系咩？ 请讲啊，老师。 嗱，依依入入喺广东话嚟讲咧，就系男女啲唔正当嘅行为。 点 嗱呢个呢个 几唔正当啊？依入入，你唔依入入嘅。 但系呢个形容词系真系带有少少负面嘅，我 系 觉得 唔系呢个呢个系因为以前旧香港一啲，而家你都冇人话依入入 啦，系啊，都冇啦。 亲亲 应该点样讲啊？ 你我唔识，因为老师冇啦， 老师唔敢答， 老师已经冇啦。 你 呢个系三个， 老师冇啦，老师而家 冇啦， 系啊， 年纪大啦， 上堂噶， 系啦。 而家老师干干净净啦，系嘛？ 系啦，干干净净。依咧，其实呢个字咧系象声字，象声字嘅意思咧，其实系 形容声音， 冇错啦。依其实咧有两个意思嘅，即系 咦，唔好啦， 系咪咁啊，老师？系咪咁啊，老师？ 我唔知， 又唔知。你今日唔系准备好教 我 准备好背后嘅一切，咁你话 你 象声字咁，你解释系咩 象 声字？系咩 细路仔咿牙牙， 咪咯 细路仔， 但细路仔点会咿泣泣啊？ 唔系个咿字啊，个咿字嘅意思象声字就系小朋友学讲话嘅时候咧就咿牙牙， 牙牙学语 系啦，咿牙牙咿牙，你 咧？ 你学咗依依先啦，你咁紧张做咩？ 你成句嚟噶嘛，依依同泣泣啊嘛。 你试下扮细路仔学讲嘢啊。啊，得啦， 饭饭肚饿。 系啦。咁泣咧，其实咧系喊咁嘅意思啊。 哦。 即系嗰个口字系啦，即系嗰啲。嗰只啊。 咁点解又唔用哭泣个字咧？要用口巴咧？ 口巴是咁嘅意思，咁同埋因为咿咿泣泣咧，啲人就用咗呢个泣，即系用咗口巴嗰、那个嗰、那个意思咧，就系话咧，我听翻啲睇翻啲旧资料咧，就系话因为咧以前咧， 睇翻啲咸书啊，即系以前啲咸书啊，旧资料啊嘛，你咿咿泣泣你话衰嘢噶嘛，咁又你喺咸书 不止衰嘢，系形容一啲比较 唔系咁 正 当 嘅， 唔正当嗰啲男女之间嘅 嘢啊，咁我唔一定睇咸书噶嘛， 咁喺边度学？ 老师自己 唔系 佢学贯中西噶嘛， 我依家话俾你听， 中西嘅咸书啊嘛， 系 都好难噶， 冇错，中西咸书嗰啲， 同埋几好， 我有同学以前当年。就睇嗰啲英文雜誌學英文，我講真㗎， 真㗎， 係啊， 睇嗰啲信章學性知識， 系嗰啲唔使学啦， 信箱嗰啲啊，学性知识， 系系啦。咁其实依依咧好古雅嘅，即系依入入 何来古雅？ 依企人边个依啊？企人边做嘅衣服嘅依啊？ 即系依依不舍个依。 冇错啦，其实咧《诗经》有呢个字嘅，所以咧古文真系要学。 咁《诗经》嗰句佢讲咩噶？ 杨柳依依。识我往矣，杨柳依依。点解呢个依依？ 佢啱 诗 经 嘅。杨柳依依即系我， 啱 田 叫 依 依，杨柳依 依，姓杨嘅。 杨柳依依，冇错。 杨， 佢叫阿柳。 杨柳依依， 阿柳依， 柳依，系啊，佢姓杨嘅，叫 杨柳。唔系，以前啲古人咧，即系送别嘅时候啦，譬如话远行啦。 柳 枝就送 俾 人 嘅。 点解杨柳啊依依嘅？佢又唔识讲嘢。 唔系嗱，因为杨柳呢个状态咧就垂落嚟 啊。咁 应该 叫杨柳垂垂 啊 嘛。 唔系啊，佢要折落嚟嘅，要送 俾 啲远行嘅朋友，所以咪依依不舍。 系啦，因为嗰啲杨柳咧，好远奶奶噶嘛。 我知，我知 杨 柳 点 样，我知，我知。 你望我自己， 我直情系杨柳啦，冇错，杨柳咗好耐啦。你咪想 佢吹起上嚟咧， 冇所谓， 劈下劈下， 系啊， 你吹起上嚟又冇咩啊？ 有， 所以要食多啲淀粉质， 劈下劈下咯，系啊，劈下劈下咯，我知啊， 就惊佢变杨柳姨姨， 系啊， 系啦， 变到杨柳 uncle， 叔叔，边个叔啊？ 都系叠字啊，系咪 啊？边个叔啊？ 杨柳叔叔啊？ 边个叔啊？ 叔叔叔叔个叔，点写啊？ 斯斯叔叔咧就唔系我今日教嘅范围， 下个礼拜教。 好， 斯斯叔叔 ，OK， 斯斯叔叔。咁杨柳依依其实咧就系咁解嘅。咁跟住咧，佢其实有四句嘅：识我往矣，杨柳依依。即系嗰阵我谂翻以前咧，我哋分别嘅时候咧。就我送啲杨柳俾你，大家依依不舍。 系啊， 然后今我来思咧就系咩咧？雨雪霏霏啊！当你翻嚟嘅时候咧，雨雪霏霏，记唔记得我教过你淫雨霏霏啊？ 淫雨霏霏识噶， 啊个霏 淫雨系咪三点水嗰个淫？ 个雨咧 系啊， 雨系边个雨啊？ 雨，我睇下你睇咩书啦。 系啊，你睇天气报告咪落雨个雨咯，嗬？系。 你啲咸书梗系唔系呢 个 雨啦？ 我冇睇咸书，我再澄清。 我冇睇咸书好耐啊！ 你唔系冇睇，你 系 而家冇睇 视频啊！ 阿 老师话真系惨， 哎呀，而家咧 真系惨， 好激气嘅， 讲咩都食住晒，讲咩食住。 个霏霏咧，即系雨雪霏霏嘅意思咧，霏霏就系话啲雨系啦，啊啲雨啊同埋雪啊，反正形容呢天落嚟嗰啲咧。不断连绵不住嘅咧， 咁 飞飞 咪即系不停咁解？ 系 欧阳飞飞咪不停欧阳咁解？ 系啊，冇错啊，不停欧阳 系乜嘢啊 ？non stop 欧阳 系咩？咩 欧阳飞飞啊？咁 勾系动词定咩啊？ 咁你话不停咁啊？欧阳飞飞个名叫 梁小卓 咩啊？ 你是但随便你作句，有叠字嘅。 用头先所有嘅嘢， 我飞俾你。 大雨飞飞， 咩叫大雨飞飞啊？ 不停落，不停啊嘛，飞飞不停啊嘛，大雨飞飞。 哎，老师谂咗第二 个字，系咪先？你话不停啊嘛，飞飞。 喂，你成句啊？ 哦，豪雨飞飞， 唔系一个句子。 我最喜欢豪雨飞飞， 我最喜欢欧阳飞飞咪得咯，系咪？ 因为我喜欢豪语，咁得唔得？ 系得，你多嘴啊嘛，到你作。 我唔讲，对唔住。 冇得对唔住。 我唔识作啊！睇下先啊吓，依依入入，飞飞扬扬。 O K， 成日讲嘅一句说话，朝气勃勃。个勃字点解啊？ 好似教过嘛。 勃咪系死咗，我真系讲埋咩添？佢成日黐住嗰个字添。拨就系、是、 向上咁解， 凸起 向上。我哋异曲同工啦，向上嘛，你话凸起啱唔啱啊？凸 起， 拨起啊嘛， 唔系咩？系咪啊？ 喂，老师， 个拨字咧 系咪向上向上啊？ 唔系， 系咩啊？ 其实好有力量，好有朝气，充满生机咁嘅意思。个拨字， 朝气跟又再有朝气啊！即系朝气勃勃， 系啊， 佢系咪一个动词嚟噶？ 形容啲朝气嘅， 系啦。 但其实朝气咩嚟嘅咧？其实 朝头早嘅气息， 系咩？我以为系香蕉添。 朝氣勃勃又點解啊？如果你用香蕉或者你解釋， 唔係就係啲香蕉，香蕉好新鮮啊，所以你見到佢個就係哇，係好硬一條咁樣咯。 但係啲香蕉 係向上噶嘛？ 香蕉係向上定向下？ 向上，你一攞起，你攞起嚟嗰陣搣嘅時候， 攞就係，但係 攞就 沙 嗰陣時咧， 跟住我就搣佢噶嘛，跟住你哇，朝氣勃勃，好味啊，咁樣咯，唔知。 暗渣食蕉要暗渣嘅咩？阿老师，老师，因为佢好唔掂，佢开始有啲反眼，反眼，反眼 就好开心。 我冇话 系咩？所以你攞起条香蕉嘅话，佢向上噶嘛，你先至会见到佢 无言。老师都无言，不知 真系真 系系咪先？你唔会咁样搣噶嘛？你会唔会咁样搣条蕉啊？ 唔会， 唔会咁搣噶嘛？ 唔会，唔会， 老师无言以对吓， 我继续。系啊，仲有时间。 有， 继续啊！ 正经啲啦，绰绰有余个绰绰点解？ 正经啊！ 绰绰有余啊！ 系啊，绰绰点解啊？ 绰绰有余。 个绰字系巧思边， 我知啊。 做个 能力，能力好咁解。 唔系， 绰绰有余啊！有多？ 唔系， 绰绰。 咁绰白菜系咩意思啊？打边度？ 系另外一个绰 条白菜。 绰我就唔识。 啊，绰 我都。你俾我五啊！呢、這个痛啊！灼灼有余， 灼系咩意思啊？老师， 解啊？ 你既然搞得，你既然攞得出嚟，你讲埋啦。咩？ 我攞得出嚟， 你自己讲嘅。 咁佢可以讲。系啊。 What is the meaning of 灼？即系佢系一个物件啦，佢系诶咩嚟噶？ 你讲灼灼 系 嘛？ 系啊，即系你俾少 形容词嚟。 形容词啊，灼灼有。 嗱，有余嘅意思即系有多，即系你知呢个形容词咧就系话大张张，佢如果做广播剧直播，佢真系绰绰有余啦。 嗯， 即系佢实搞掂。 一种能力， 冇错，系啦， 系咪啊？ 系啱。咁啊，绰绰嘅意思咧就系话嗰个，即系佢拿捏得好好，好宽裕啊， 宽裕啊， 即系佢有多啊， 有多啊。 哦， 你有乜嘢个余？唔系余， 余余余。 比较俗啲嘅就系我有货， 有筹码， 大把货， 有筹码。 你其实真系好俗。 嘅正开市井嚟， 咁都啱嘅。我哋啲街坊学下， 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啦。 哦，我有货，大把货。 你有货，你做一句啊！ 你有货，我有货，大家一齐快啲下货。 哦，下货， 下货， 系咪下货啊，老师？ 下货啦，下货啦，爬咗你哋。 老师掉嘢。佢唔教咯， 几好啊！今日呢个二入呀， 系啊， 你睇开边本咸书， 介绍俾我哋。老师，你有冇二入入过啊？ 但系对唔住，我想问咧，系咪唔可以乱咁话你咧？佢叫二入入啊， 系 咪有贬义噶？ 贬义啊，都话系男女之间嗰啲唔好嘅嘢。 咁个好嘅咧， 来自婴儿噶，你两个都系。 咁所以有婴儿咧，因为佢哋二入入跟住咪有婴儿咧，系咪咁意思啊？ 系咪咁嘅意思啊？哇，好好呢个联想， 我唔知 你呢个学生真 系一个行动， 即系一个。 佢个原因同后果 系 哦，也是因也是果， 冇错。 第二日， 老师对住你真系好辛苦。 你而家知辛苦咧，礼拜三你激少啲客家婆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嚟债券通积极发挥内地同国际债券市场的桥梁角色，为内地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作出贡献，而南向通亦为香港的金融业带来庞大机遇。李家超在债券通周年论坛致辞时说，债券通不但体现香港回归25年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同时对两地金融发展有互惠互赢的作用。他又说，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 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而香港拥有独特条件，包括在一国两制下的制度优势、优良法制、低税制等，加上在实施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后，香港正步入由治及兴的阶段，拥有的条件和优势更稳固，有利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进一步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来港出席庆祝回归25周年大会暨新一届政府就职典礼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按他的理解，习近平的讲法是指一国两制不会以2047年为限，而是以纳入党的和国家的治理表现指标。而习近平过去三次提到要香港长治久安，因此一国两制不会以50年为期限。至于习近平对新一届政府提出四点希望，谭慧珠认为是希望新一届政府在治理水平上更精益求精。他认为有关讲话不是要针对任何人，而是希望大家要顾全大局，如果涉及一些既得利益，亦应该要让出利益。他举例，一些人如果有土地，是否可以拿出来和政府共同开发。央视报道，再多一名沉没的工程船船员获救，现时情况稳定，令获救人数增至四人。央视引述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指出，海上救援人员星期一凌晨救起一名福警001的失联人员，目前生命体征稳定，搜救行动仍然进行。台风浅巴早前吹袭期间，一艘内地工程船在香港西南面大约300公里海面发生事故，船身断开两截，大部分船员弃船逃生。香港飞行服务队早前出动定翼机和直升机，已经救起三名内地船员，其余20几名船员仍然失踪。而大风暴艾利大致移向日本九州，宫崎县日南市宣布大约17000名居民要疏散。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当局因应天气预测，忧虑艾利登陆会带来大量雨水，增加山泥倾泻风险，因此发布五级安全威胁中的第四级，代表建议居民撤离到安全地区。宫崎县今早的降雨量是每小时37毫米。当局说，根据风暴的预测路径，艾利会带来较长时间的影响，抵达九州西部之后，风向可能转为西向东，将会影响东京。预测本港今日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10点，跌咗150点，成交金额6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76点，升1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2跌咗4.2，美团200蚊。升5.8，阿里巴巴112.6升7毫，港交所371.6跌咗14.6，商汤系2.68跌4.5， 友邦保險84.35跌7毫，盈富基金22.18跌1毫，金豐理業83.25跌3.1，南方恒生科技4.78.4跌咗2.2，吉利汽車17.18跌6.6。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7，日元135.09，瑞士法郎0.959，加元1.289，人民幣6.691，英磅對美元1.21，歐元對美元歐元對美元係1.044，澳元對美元0.681，新西蘭元對美元0.621。日經平均指數報26,106，升171，港金報16,960，跌2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1.73美元，賣出1,812.3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元朗嘅十八乡路同埋公鹰路一带咧，仲系比较挤塞。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罗屋村呢一段咧慢车，车龙排到去八乡消防局。粉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村嗰段咧，亦都比较车多。咁喺封路或者系一啲特别嘅交通安排方面咧，由于有强风嘅关系，青屿干线嘅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昂船洲大桥咧，同样因为有呢个强风嘅关系啦，车速限制都系降到每小时50公里，中线亦都系封闭嘅，净系开放快线咧同埋慢线俾所有车辆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嘅时候系唔可以使用手提电话或者佩戴任何有音响装置嘅耳机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出身军人世家，成绩优秀，大同集体格格不入的燕破岳，在严酷的环境艰巨的任务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战友帮助之下，他终于认识到团队的重要性，了解队长李强的用心良苦。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啊！29度几温，相对湿度81%。星期一今日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清劲嘅西南风嘅。稍后咧12点之后，今日亦都会有呢个淑女关注组啊，玉瑶同阿 Sarah 会一齐出现，同大家讲下啲女仔要注意嘅东西啦。 冇错， 我都要留意啊。 系啦，呢半个小时就讲下大家睇过嘅电影啊、戏啊、 yes. 等等嘅。 好。 好啦，咁我呢排咧我就冇再煲呢个韩剧啦，咁啊转咗口味啦。呢排睇好多旧嘅荷里活嘅西片啦，咁样。 诶，正喎！ 今日分享呢套咧，其实都好耐噶啦，2001年嘅一个出品。咁喺一个电影平台有一睇啦。咁啊，其实有两个译名嘅，分别有《美国情缘》或者叫做《情有独钟》。大家记唔记得以前咧张国荣同张曼玉拍过一套叫《缘分》啊？ 嗯， 记得。 记唔记得？有一个情节系点样咧？就系佢哋两个要试下大家系咪真系有缘咧，就跑入地铁车厢里边，睇下可唔可以再撞翻咁样啦。咁我睇呢一套《美国情缘》嘅时候咧，我就谂翻起点解咧咁样，就话有个女游客，英国嘅女游客去咗美国，咁啊喺一间百货公司嘅圣诞嘅前夕，咁大家都系抢购紧一啲礼物啦，咁样，大家都睇中紧啲手物，大家都想买，咁跟住个男仔，你买啦，咁样，咁大家就你啦，唔好啦，你要啦，咁样，咁跟住咧就出咗去饮嘢，有几个钟头大家相处啦，好中意对方啦，但对即系两个人都已经有男朋友同女朋友噶啦，但喺呢一刻咧，突然间。即系叫做点样过到电啊！即系中意咗一个人，咁点算咧？系啦，咁当时一个女仔就做咗个决定，不如咁啦，我哋唔知系咪真系有缘，因为个男仔咧问佢攞电话咧，佢写，啱啱将电话嗰张纸想递俾个男仔咧，俾风吹走咗。咁、其实我哋系咪天注定唔应该一齐咧？咁样，最后咧个女仔，不如咁啦，如果我哋能够再撞翻，就当有缘，就喺一齐啦。咁样，嗱，你俾咗$20出嚟啊，咁样。你写你个电话号码喺个$20纸度，跟住个女仔攞住张$20纸咧，跑去报摊用咗佢，买咗啲糖。OK， 如果有一日呢张纸翻翻嚟我度，我就知道你电话号码啦。吓、啊，咁唔公平、啊，咁我点咁我点啊？我冇你嘅电话号码、啊。好啦，我 根本就唔想同佢一齐。 我翻去个女仔话啦，我翻屋企，我有一本书叫做《爱在瘟疫蔓延时》啊，大家记得。我将我电话写喺嗰本书嘅第一版。然后我拎去旧书摊， 系飘书 卖咗，系飘咗佢。如果有一日你喺旧书店，你见到呢一本书，你打开睇下，如果嗰本系我嗰本咧，就有我电话号码啦。咁当然呢一个咧系好，即系你会觉得多余啦，边会见得翻啊？ 真系戏先至有咯， 冇错啦。咁、那个戏咧，其实呢一段咧好前奏嘅啫，跟住咧佢打个字幕出嚟 ，few years later 啦，几年后。大家都已经就嚟结婚啦，讲紧系几日后或者几个礼拜后就结婚啦。突然之间谂翻几年前见过呢个陌生人，大家一齐好想再见翻佢。个故事就讲佢哋点去揾翻对方，就系咁啦。系啦，咁啊唔剧透到底佢见唔见得翻，但系就玩嗰个叫缘分、 好唔好睇啊？你觉得？咩人 呢、一套戏又有啲似嗰种叫做《Sleepless in Seattle》，男女双方咧系到最后完场佢先见翻面。呢套都系 缘分的天空，你头先讲紧嗰个 Sleepless， 嗰套好睇啲， 嗰套都好睇。但系呢一套有少少揾嚟做啦，即系讲佢 冇戏揾， 又去抄嗰点样去抄翻嗰啲记录啊， 冇、 等等等 真系冇可能大学一流针。 咁你睇得有少少谷气嘅，搞错 有冇可能嘅？但系你会觉得即系除非 渺茫啲 咯。男女朋友男女朋友，你识唔识噶？ 嗰、那个男，你嗰个主角 系啊，主角啊，男女主角识唔识噶？ 我觉得好熟悉，但系要睇翻个名咧，先知 道。你觉得佢咪做边套边套边个男嘅嗰啲系嘛？ 冇错啦，唔算 系 好熟悉嘅。 即系未系嗰啲咩 Tom Cruise 啊、Keanu Reeves 啊 嗰啲 明星。 系啦系啦，咁睇落睇剧情咯，睇下浪漫嗰啲气氛啦。 咁点解你会拣嚟睇咧？咁多好嘅旧西片， 跟住啊， 睇 开 你 随 意 睇 啦，随意睇啦。 我如果系作为男士啊。我想同阿 Joy 发展，啊佢就系攞咗个$10去走去买嘢，我会觉得即系你唔想咯， 你玩我咩？ 系咯， 你真系觉得佢 系啊？除非我即刻扑出去攞咗$100，喂你找翻嗰个$10，咁就会有咯。 呢条咁嘅桥嘅话系似唔知点推理，所以佢就系揾一啲咁样嘅嘢嚟去推理。 即系你见翻咗$10，你就知我点样啦。 我买一本书嘅就系你见到嘅话，我就有我电话号码啦。咁你玩嘢咩？ 电影咧就有可能见翻嘅，但系现实生活我都觉得系冇可能。 但系又好难讲，有时你会无端端睇咗嗰啲唔知咩外国嘅嗰啲news 咧，咪话即系嗰个戒指唔见咗几十年，到最后咩就即系喺度执翻咁嗰啲咧。 嗱， 但系万中无一啦。 你哋而家有冇发觉啲银纸咧有啲号码写住喺度啊？我以前细个。唔係人哋手寫嗰啲啊，即係好似手寫啲電話號碼，即係 嗰 啲 銀紙啊。其實唔可以寫， 我知係犯法嘅，犯法嘅。咁而家 花咗 係啊，而家$10唔得啦，紫色嘅你根本寫唔到，有啲係膠嚟。 膠嚟噶嘛，過膠。 係啊，$20紙嗰啲，我依家真係呢一 真係好少見到，以前細個反而多啲。 嗯， 係啊，譬如話 咩手痕啊嘛， 係 啊，可能都係有咁嘅意思。 係唔得嘅， 係啦、啊， 嗯，好， 下次我真係見到一個電話號碼，我打去問下佢先。 好，咁咪到我講、 嗯。 好啦，我咧就睇咗最近嘅呢一套電影咧，我記得我同阿小強咧都喺度講緊嘅。佢未上畫之前，我哋都已經話 我想去睇啊。 一上畫我就第一時間去睇、啊。你知唔知道我真係好邪？ 系点邪？ 坐喺我隔篱嗰个人系识嘅， 我知道、哦、你讲咩？ 系啊，重要嘅就系同一场坐喺我隔篱嗰个人就系钟哥啦。 嗯， 系啊，即系冇谂过噶，因为就无端端有一个人咧就埋嚟，因为你都见到啦，而家嘅电影院嘅话，其实基本上佢系四个，之后跟住嘅话佢会隔一个位，隔开晒嘅、 嗯。 总之嘅就系只可以坐嘅就系半个嘅即系戏院嘅啫。 系 点样知嘅就系咧，我已经隔篱嗰阵已经系隔开咗有一位嘅男士，咁跟住我心谂，嗯呢度应该都唔会有人噶啦。点、 嗯、 不知嘅就系突然间有人坐埋嚟，佢就请问你系咪李丽蓉？我冇啊，梁咏忠。 exactly 你隔篱 ，exactly 喺我隔篱。 好笑啊！ 其实我唔系好中意。 我听到我都唔中意啊！ 你明唔明啊？我就系想睇嗰啲场数嘅就，我想自己一个人慢慢喺度欣赏。咁你有一个咁熟嘅人喺身边咧，我唔 同佢倾偈又唔系，唔倾偈又唔系， 倾偈又好似唔知点。 梁生，下次你真系你谂清谂楚先好，行咪？ 系啊，咁我觉得佢都好尴尬，因为其实大家要坐喺隔篱又唔知点好喎。咁我都系咁已经倾咗几句之后，我就诶睇戏睇戏啦咁样啦。 嗯、 好啦，咁呢个唔再讲啦。咁我跟住我就睇紧呢个就叫做《孩子转运站》。 系。 咁点解我会咁喜欢呢？就因为喺一位嘅日本导演咧，就是矢之裕先生，我系好喜欢，好喜欢佢任何嘅一个导嘅电影嘅。我系基本上咧就系追佢所有嘅电影同埋佢嘅书嘅。咁咧佢就系一位日本嘅导演咧，就是、拍嘅首部韩国电影。好犀利啊！ 你諗 下，唔係佢自己嘅 language 喎、嗯，咁、 啊、 而且咧、啊、就係計佢嘅日本電影咧，就係、是、呢個小偷家族咧、嗯，就係獲得就康城好多個獎項啦。 嗯、 今次嘅話咧，亦都係得到咗好多個獎項嘅。咁啊，演員當然啦，咁啊就有啲唔係太我自己嚟講唔係太熟，但係熟嘅咧就係上流寄生族嘅嗰一位嘅韓國影帝啊，係、 嗯、 啊，咁啊就係個宋康浩啦，偶像歌手有 IU 啦等等嘅。咁、 嗯、 其實咧我覺得難得嘅就係在於咧呢個故事嘅由來係因為乜嘢咧？就係、是、咧，導演喺覺得喺日本同埋喺韓國都有一個咧叫做收集一啲嘅，唔好話收集啊，係收棄嬰嘅棄嬰商。佢、 嗯、 覺得呢一件事係好奇怪， 即係喺現代大都會嗬，仲有呢啲嘢， 好悲慘係咪？ 咁、嗯、 開始構思嘅，佢就去訪問呢一啲嘅，就係喺個棄嬰商裏面嗰度咧，就係執咗出嚟之後，跟住咧就養大咗一班嘅孤兒去做一啲嘅訪問。 嗯、 突然間有個其中有一個人同佢講過，佢話：我嘅出生係咪一件好事咧？即係其中一個孤兒啊， 佢 忽發奇想，冇錯，就是、覺得自己應該想拍一套咁樣嘅電影嘅話咧，而去借呢一個嘅電影為呢一班嘅小朋友帶嚟一啲嘅慰藉。咁而裡面嘅話咧係有貼題地去答佢哋嘅，就係話借借你嘅出生。 嗯、 OK， 每一个人的出生觉得来到这个世界的话其实 都 是一件好事。以及、 嗯嗯、 就是要生这些的即是很可能是因为任何的原因而他生了之后的话要弃养的一些母亲都好。即其实我想他们都是得到大家的原谅和他们理解的。嗯、他就因为这样的话而构思这一套的电影。 啊，几好啊！ 系咪好正、啊？ 好好好。 好啦，咁啊，来自呢一个嘅里面嚟讲嘅话，咁有四个人同埋一个 B B 嘅故仔啦。咁、 嗯、 其实讲紧嘅就系话 I U 咧，其实本身大家都知道佢系一位偶像歌手。里面嘅话咧，我就出奇地觉得佢嘅演技嘅各样嘢嘅话咧，佢都系非常之好。当然喺我的大叔里面嘅话，佢已经备受大家嘅关注嘅就系其实演技都几好噶啦。咁、 嗯、 佢就做一个咧就系一位反叛嘅少女， 嗯、 就因为咧搞大咗个肚啦，跟住咧佢就生低咗个 B B 之后咧就放咗喺呢个弃婴箱里面， 嗯， 到第二日佢就即刻后悔啦，所以就想揾翻自己个仔啦。点不知咧阴差阳错嘅时候嘅话咧，佢咧就阿宋康浩咧呢位大叔咧，其实咧佢就系喺呢一啲嘅弃婴箱嗰度会攞啲嘅弃婴，跟住其实佢系一个贩卖人口嘅、嗯、一个贩卖人口嘅一个阿叔嚟嘅，但系佢好有良心嘅，虽则佢会去卖嗰啲婴儿俾一啲可能不育嘅夫妇，但系佢都系会希望可以喺买卖中间嘅话咧、嗯，都系帮佢揾一啲好嘅人家， 系 咁样嘅 都 OK 喎、 啊，冇错， 道亦有道。 道啊。 系啦，咁啊，从而嘅话咧，就同一啲不相关嘅人咧，就系、是、得到一啲嘅家人嘅一啲好似咁样嘅慰藉嘅，即系佢撞到又有诶呢一位叫宋康浩嘅一位诶贩卖人口，但系佢好有良心嘅一个即系贩卖人口嘅人啦。跟住有一个就系自己本身系一个孤儿，但系佢亦都系帮手呢一个嘅贩卖人口嘅集团里面嘅其中一位嘅男主角啦，同埋一个佢哋孤儿嘅一个小朋友啦，咁样四个人其实互不相干，大家互不相识。但系就喺呢件事里面，因为一个 B B， 佢哋串连埋一齐啦。 明 系啦，佢帮佢揾一个好嘅人家，咁啊，跟住有一个警探，因为要查呢一件事。咁但系佢系一个好怜悯一啲犯罪嘅人嘅一个警探，其实里面系充满住温情啦。呢啲咁樣嘅感覺嘅一種、一套電影嚟嘅，咁你裏面大家會糾纏埋一齊嘅時候嘅話，咁但係就我覺得裡面係好睇嘅。我略嫌有啲失望嘅係因為可能小偷家族實在太過精彩啦。我就會經常同小偷家族咧會作一個比較，咁我就會覺得就係似乎好似好爭咁少少，但係我覺得。導演的功力是在於的，就是話在他的筆下，你會發覺就是每一個人都是獨特，而且是有角色的，做到的，還有的就是每一個人都是很有人性的。你想想，有一個販賣人口的一個人，是不是就宋康浩做的角色，其實你很乞人憎的，可以，但是他會有本事令到你最後尾的時候你會愛上他的，是不 是？那他真的演得成功， 是非常成功。但是我也都有另外一個遺憾，我會覺得的就是其實如果宋康浩先生他應該是在《上流寄生族》裡面的表現比這套戲他更加出色好多倍，但是無奈的就是上一次他拿不到，他今次就拿了這個康城的影帝，所以我就覺得就是這樣的演員的生其实有时就会是这样咯，但是事之如和的电影永远不会令你失望的，它好像喝一杯茶一样，你也知道明白我说的什么，它是刚刚一开头的时候的话就好像你放了个茶包下去，你喝下喝下喝下喝下就会越浓越浓，最后尾的时候你离开了那个电影院的话是回甘的，你会想回你很多里面的一些对白、有一些的场口啦，所以我觉得这一套戏孩子转运站我是推荐给大家看的。 好，两位我讲少少题外话，我在国内有一个朋友，他真的是孤儿来的，三零四十岁啦，男的，因为 我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孤儿，但他也都不介意，就类似这些故事一样，他就是被遗弃的，被遗弃然后辗转落了去广东，然后他很快他在孤儿院出了来，然后自己打工自己做事，我有时跟他聊天，他主动告诉我听，我其实是孤儿来的，我不知道哪里乡下他都不知道，即係邊度人佢都完全唔知道，咁但係傾開咧，我有一個即係永遠有一個好老土嘅問題，就係我哋會問嘅，就話你想唔想問翻嘅親生 邊個爸爸媽媽？ 佢都冇唔想啦，佢話佢根本就無從入手啊！佢話可能當年佢哋有佢哋原因，佢唔要佢，但係都唔緊要啦，過咗去啦，佢唔想再又揭翻嗰件事出嚟。不過我睇住佢都幾開心，咁我覺得 OK 嘅，我今日介绍个电影咧，就系罗启瑞嘅一套电影，就叫做《七小福》，系1988年嘅。咁你知啦，佢成功嘅电影太多啦。咁我点解我会拣呢一套呢？因为呢套咧就佢1988年拍嘅，即系话30年前佢拍翻1960年代嘅电影，即系讲紧来回相差，而家就50年噶啦。咁咧讲《七小福》啦，即系 洪金 宝先生啦。咁洪金宝先生亦都系呢一套戏咧，佢攞咗好多奖，呢套电影都系攞咗好多奖。咁啊，讲啊，佢饰演啊于占元师傅，就点样喺嗰个当年恶劣，即系比较穷困啲啦，好多小朋友咧，因为屋企比较穷啊，就送咗佢嗰度，就学戏啦，好辛苦。我睇佢即系有几场戏咧，佢咬住个细路仔洪金宝， 但佢哋真系咁噶， 系啊，我知啊。 访问佢嘅时候，佢系讲翻真嘅事噶， 然后打佢哋，攞条藤条，哇！我觉得真系好赤赤痛啊，即系。而家睇翻，我都覺得係好揦住揦住。咁然後呢班小朋友開始成長啦，由細路仔光頭仔俾人哋蝦，響對面有啲讀名校嗰啲啊，死光頭仔咁樣。佢哋一路咁成長，然後去到青少年啦。嗰陣時你當70年代頭啦，個個都彈吉他，冇人睇佢嗰啲啦。咁佢哋成班又走咗去學跳舞啊，學呢樣嗰樣啊。然後最後本來喺麗苑嗰度演出嘅，到最後因為佢話冇乜人睇，而家啲戲都要 close 啦。咁最後咧一路講呢個故事咧，我覺得好睇嘅嚇。咁然後咧，於占元師傅咧就去咗美國。 咁剩翻啲小朋友，啲小朋友當時已經係可能講緊十零歲啦，就入咗去電影圈做替身啦、啊、農夫牧師啊，等等等等。 就我哋識嘅袁彪啊，係 啊，成龍大哥啊，係啦、 啊， 洪金寶啊。咁、我覺得咧，其實香港電影最精彩咧，其實都係靠由七十年代嗰啲功夫片，即係拳拳到肉咧，跟住去到一啲鞋脆功夫片，即係阿成龍啊、醉拳啊。我覺得即係 我同意你講嘅就係只此一家噶。你想想全世界都没有这种这样的戏种的、 啊、 就只是得香港我们是有的。 精彩。 另外一个就是我曾经有看过的，就是写一些香港的电影史、嗯、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其实都是香港所创的所有的、嗯、就是僵尸片。讲的是不是讲的、 啊、 不是那些、 啊、 即是你知道那些吸血僵尸、 啊、不是搞笑的。 是 啊, 是, 啊, 是, 啊是就是香港独创。 是啊，好看好看。 好， 上套戏我都觉得是非常好看。听说现在袁彪又准备被搞一套新的七小福，又是向这个于占元师傅致敬的。于占元犀利啊，他自己的女儿于素秋又是哇红极一时、 嗯、 所以哇这个师傅厉害。 嗯，还有就是你有没有看过有一套戏的，就是好应该是钱嘉乐拍的《龙虎武师》。 嗯、 他就在度讲紧嘅，就系我哋香港嘅一班嘅，就 默默付出 向佢哋致敬嘅，例如林正英先生啊等等。咁、其实就系真系好犀利，因为佢哋真系打嘅话，唔系话外国嗰啲 stuntman 系咪？其实可能系点到即止嘅，但系香港嘅独有呢样嘢嘅咗，佢系拳拳到肉，同、埋就系硬桥硬马真功夫。系、啊，所以其实佢哋真系揾条 命 嚟搏噶。 钱嘉乐呢几年都为咗嗰啲农夫牧师做咗好多嘢。 系嘅，我唯独是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如果要向一些我们大家都觉得出名的龙虎武师致敬，其实有很多的都是一些无名英雄、 啊、 他们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向他们致敬的。 嗯，好嗯好，大家香港人继续为香港努力。好了，12点钟之后带来有淑女关 注 组今天的话题。嗯，都是为了你靓 靓的健康、啊、12 点 呢 等等、 啊、是啊，买个关子先。 我和你曾从无负众望，这城市随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生路待人坚毅，待人坚立每一天，而梦想的回音中可听见。 翻到中午十二点钟，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一首歌曲系叫《前》啊吓，廿九度几温，相对湿度80%嘅。我哋翻嚟咧，听听新闻报告，然之后就会今日嘅淑女关注组，咁啊，大家咧千祈唔好行开咯，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 强对外开放作出贡献，而南向通亦为香港嘅金融业带嚟庞大机遇。李家超在债券通周年论坛致辞时说，债券通不但体现香港回归25年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同時對兩地金融發展有互惠互贏的作用。他又說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強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功能，而香港擁有獨特條件，包括在一國兩制下的制度優勢、優良法制、低稅制等，加上在實施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正步入由治及興的階段，擁有的條件和優勢更加穩固，有利內地和香港資本市場互聯互通進一步發展。天氣方面，一股達強風程度的西南季候風正影響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另外同暹巴殘餘相關的雨帶正影響華南，正12.2熱帶風暴艾莉集結在長期西南大約270公里，預料向東北或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九州。預測本港是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吹清勁的西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間中有驟雨和雷暴，本週後期天色逐漸好轉，天氣炎熱，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732点，跌127点，成交金额7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76点，升1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6跌3.8。美团199.8升5.6，阿里巴巴113.1升咗0.2，港交所371.6跌14.4。上趟系2.71跌4.2，友邦保险84.35跌7毫，盈富基金22.2跌8仙，金丰锂业83元跌咗3.35，吉利汽车17.22跌咗6.2，南方恒生科技4.79跌咗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9.485，瑞士法郎8.181，澳元系5.34，加元6.084，新西兰元4.868，欧元系8.1828。每百日元兑港元5.805，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2.285。日經平均指數報26,094點，升158點。港金報16,960元，跌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1.94美元，賣出1,812.4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新界元朗的公鞍路去回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津柏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木桥头村。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芜湖街。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告示打到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世贸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在维园道落桥位。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世贸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维园道落桥位。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甜蜜蜜啦，系咪啊？我哋一集 系 甜蜜蜜嘅话，咁当然啦，你就系我个心肝定，讲紧我点样可以护住我个心啊？喂，讲开你话啫，邱容梅啊，心咧其实真系好担心嘅， 系啊，真系。 因为间唔中有时你会听到一啲新闻啊，又或者你身边有一个人啊，佢无端端佢咩事都冇嘅喎，突然间心脏病咁啊，走咗噶啦，唔系讲笑 啊， 嗬？但系亦都有好多时候就系话你去做心脏检查又好，或者系做一啲嘅身体检查又好，有好多又话又 check 唔到嘅又剩，所以我谂真系要喺日常生活嗰度开始做起。 嗱，有啲人就可能遗传性啦，有啲可能遗传嘅 心 脏 病 啦。哇，我要分享一个我有个即系姊妹啦，佢个老公啊，有一日咧突然间即系瞓喺张床喐唔到，好彩嗌到，叫个老婆即系叫我个 friend 咧打电话去报警，即系完全喐唔到。咁之后就去到医院咧，真系好似人哋嗰啲电视剧嗰啲人心人术嗰啲咧，真系成个心攞出嚟，好惊喺个心度劏开一刀啊！讲唔讲得呢咁？几 多岁啊？ 佢系四十度嘅啫， 又系平 时后生， 冇事嘅，即 系 健健康康 嘅，系啊系啊。但系佢就其实生活压力又好大嘅工作，同埋又唔够瞓啦，操劳啊。但系佢又冇烟冇酒嘅，咁有少少肥嘅，系啦。咁就系呢啲咯，哇吓死人啊！真系个老婆，即系我姊妹打嚟喊晒，哎呀我老公入咗医院啊嗰啲咧，哇死啊！ 因为太突然嘛， 真系。佢真係大難不死啊！成個心攞咗出嚟，之後又擺翻落個身體，即係你個身體係冇咗個心臟，之後又擺翻落，之後哇！即係依家健健康康冇乜事，但係就要控制個體重咯。 咁既然係咁嘅話咧，就真係可以同我哋都講下，即係你唔想話有啲咁樣嘅事發生嘅時候嘅話咧，我哋應該要點樣做啦？嗬！嗱，當然啦，呢一個嘅唔係一個好嘅分享啊，即係冇人會想希望你身邊嘅人有件咁大件事啊，即係做個咁樣嘅即係心臟手術。係 啊， 對於大家嚟講，我都會覺得嘅就係好大件事。好啦，咁既然系咁嘅话，不如我哋都讲下啦。头先你有讲到啦，你话你个姊妹嘅个老公都系比较大份啲嘅，咁会唔会其实好可能嘅就系话，即系体重方面嘅话咧，呢个就系要控制个大忌啦。 因为我哋要戒，我哋依家开始讲六大戒条。OK， 听住熟女关注组六大戒条啊， 系 护心第一样，唔好食烟咯。 系啦，系都知啦， 即系鬼唔知阿妈系女人咩，系咪啊？咁因为咧，佢有研究咧，就系话食烟嘅人咧，比普通冇食烟嘅人咧，患有呢个冠心病嘅几率咧，系高两倍啊！ 哇， 系啊，所以即系如果你自己有家庭啦，你都唔想屋企人担心，就真系 戒 烟 啦， 系啦， 啦 因为。烟里面嗰啲尼古丁咧，会损害我哋心脏嘅血管啊， 会阻塞啲血管， 系啊，会令到嗰啲胆固醇咧容易积聚咗喺啲血管咧，咁你啲血流唔到去个心脏，未个心脏冇血供应嘅时候，咪有病咯，唔健康咯，同埋第二咧就唔好太肥啦， 咪系 冇错咯，就系控制个体重咯，咁第三咧就系唔可以食太咸啦，系啦，或者太高胆固醇嗰啲啦，因为胆固醇高会塞住啲血管啊嘛，所以点解一心脏病嗰啲人咧，啲医生咧 check 到个心脏有问题啊，或者三高嗰啲咧就要控制啦，因为如果唔系咧就会影响个心脏就系咁先噶啦，真系 系啦， 同埋 玩完 四减少饮酒啦， 哦，即系烟酒都唔好掂， 系咯，即系如果你真系戒唔到，真系。 耐唔耐飲少少 咯，系咯，微微咯，系咯。之後第五就唔好太攰啦。我朋友個老公就係太攰，工作太緊張，所以就搞到突然間。 不過頭先你咁樣講嘅話，好可能佢都中咗頭先你講嘅即四樣嘢，裡面有兩樣都中咗啦，就 可能已經塞住咗。係 啊 係 啊，係咪啊？ 即係佢打啲顯影針落個身體咧，係 check 到好多條血管已經塞咗 嘛， 所以通翻佢咧要好大手術。咁之後嗱，你。第六個戒條就係減少食啲雞皮啊、豬皮啊、肥膏啊，因為呢啲嘢你最中意食嘅， 點解 整咗五花腩嘅呀？ 或者醃製嗰啲就係腸仔嗰啲，又唔俾我食。 臘腸嗰啲又唔食得，因為佢膽固醇又係膽固醇高啦，同埋你醃製咗嘅食物咧就唔健康啦，因為有反式脂肪啊嘛。譬如你忌廉蛋糕啊、奶油包啊嗰啲全脂奶嗰啲咧，全部都係加工食物啊。所以咧即食面啊、薯片都唔好食咁多咯。真係你譬如一個禮拜可能食幾塊。咁样食完之后就灌好多水入去咯，可能有时忍唔住就会咁咯。即系最好就经过超市就见到啲薯片唔好买，倒米啊。 唔系，我觉得真嘅，因为如果你屋企冇咧，你就唔食。 系啊，你最紧 有咧，你就会身痕。 冇错，你最紧要忍住嗰一刻唔好买。 啱。 系啦，咁就赢噶啦你。O K。 戒完未啊？咁 戒晒啦。 咁有啲乜嘢可以做嘅咧？唔该。 又系食嗰啲咯，嗱，听政府呼吁咯，大家要日日食二加三，就系两份。 水果同埋三份蔬菜啦。 嗯， 營養師咧都會建議咧選擇咧啲高纖維嘅五谷類食物啦，同埋高纖維嘅配菜啦。 嗯， 但係咧你食之餘要吸收翻足夠嘅水分。 嗯， 如果唔係你食咁多咁高纖維，你唔飲翻足夠嘅水分，你排唔到出嚟都係唔好嘅。 係， 咁你每日六至八杯水啦，譬如你飲湯都計埋落去嘅，飲奶啊飲果汁都計算埋落去嘅，六至八杯水就盡量唔好飲咁多汽水啦，當然。係啦，嗱，嘗試你可以嘗試每一日咧加一茶匙嘅亞麻籽粉啊，亞麻籽粉去飲，咁可以控制咧同埋你嘅降低你身體裡面壞嗰啲膽固醇。 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提醒啊嚇。好啦，咁一陣間翻嚟嘅話咧，我哋會講下嘅就係有啲乜嘢嘅食物可以食多啲。如果你想你自己嘅心肝定會更加健康嘅話，仲會今日咧會教大家有一個嘅涼拌啊噃，非常非常之簡單又好味，係咪？可以整多啲請我食。 好啦， 轉頭翻嚟再講。 Was it honestly the best? Cause I just wanna see the next 부지런히 지나 어제들 속에 참 아름답게 Yeah, the past was honestly the best But my best is what comes next I'm not playing now for sure 그날을 향해 숨이 벅차게 You and the best moment is yet to come 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 好啦，剛才我哋應承咗大家噶，咁今日咧我哋要講下個心肝仔啦。剛才講咗有好多你要戒嘅嘢，同埋咧有啲要可以做嘅嘢。咁啊當然啦，咁啊我哋要講下咧，食物方面嘅話，有啲乜嘢我哋應該可以繼續食多少少咧？麻煩你啦 ，YoYo 妹。 好，我今日準備咗。冇錯啊，咁我哋第一位黑木耳啦。 黑木耳。 係啊，黑木耳啊。 關個心咩事啊？ 黑木耳咧，因為咧佢含有好好高嗰啲水溶性纖維啦，同埋維他命維生素嗰个 B2 啦，同埋铁质、钙质、矿物质嗰啲咧，可以刺激我哋嘅肠道啊嘛，帮助你咧预防便秘同埋排走啲宿便啊，咁咧令到你个身体健康啲，冇咁多垃圾塞住就降低胆固醇啦，可以。 哦，你又啱， 系啊， 因为有啲人都咁样讲嘅，就系话你要小心啲，譬如可能去洗手间有时咧，你塞住咗嘅，唔好夹硬嚟，佢话会令到你个血压上升，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有时， 嗯， 好可能就因为同呢样嘢有关咯，嗬，好啦，咁啊就黑木耳之外嘅话，咁啊仲有冇另外一啲护心嘅食物？ 洋葱中唔中意？ 意啊？ 洋葱超中意， 超中意， 系啊， 咁啱啦。 洋葱有分两种噶嘛，有一种嘅就系紫洋葱啊嘛，都系泛指所有嘅洋葱， 系 咪？我冇分嘅， 冇分嘅，冇所谓嘅洋葱啦。 有咩好处？ 因为佢含有呢个蒜素啊，蒜 素啦， 系啊，冇错， 系啦， 蒜头嘅蒜， 蒜啦， 蒜头嘅蒜啦吓，系啦，蒜素啦，有前对我哋嘅前列腺素 A 啦，系啦，同埋有硫化物嗰啲抗氧化啦，可以保护心血管，降低咧我哋嘅血液嘅浓度啊，咁自然对身体就好啲咯，对个心脏都好啲咯，系嘛， 好， 之后咧就好大脑啦，之后啲嘢就系五色蔬菜，嗱，仲有胡萝卜素啊、叶酸啊、植化素啊、植物胆。植物固醇嗰啲都系对身体有益嗰啲保护嗰啲因子嚟嘅，咁就可以降低心血管嗰啲疾病嘅发生咯。咁呢五色蔬菜实健康噶啦，系咪先？系咯， 成日都话啲每一样嘢我都要平衡噶嘛。咁你食嘅话，总之五种颜色嘅嘢， 系 咯 系咯， 即系 嗰啲青红椒啊，绿色嗰啲 嗰啲 红 绿 椒嗰啲 已经有三色啦， 系咯，红绿灯已经三色， 红绿灯 之后咪紫色咯，又茄子嗰啲咪紫色咯，粟米咪黄色咯， 系 咯，系咯都。齐晒啦呢度，冇错， 五色嘅蔬菜啦，洋葱啦，黑木耳啦，仲有咧。 仲有新鮮的水果 哦， 係啊，蘋果啊，嗰啲嗰啲我之前嗰啲番石榴咧，咪好維生素 C 之冠嗰個番石榴啦，又係好好啦，葡萄啊，即係提子啦，香蕉啊嗰啲咧，都含有好豐富嘅膳食纖維啊，膳食纖維咧，咁就可以避免咧嗰啲膽固醇喺我哋嗰啲血液嗰度積聚啊，所以咧就可以流通啲血液啦，有抗氧化、抗發炎，咁你個心臟就自然健康啦，係咪先？ 好， 咁啊有豆類啦，用黃豆啊，譬如豆腐啊、大豆芽嗰啲都好健康啊，食多啲呢啲都好啊。飲啲綠茶啦，因為綠茶有啲兒茶多酚啊，綠茶素嗰啲啊， 係啊， 咁咧又係對嗰啲可以減慢嗰啲血糖上升啊，咁可以降低血脂啊、膽固醇啊。其實三高咧食呢啲都好，三高嗰啲朋友食呢啲十大護心食物都有用。 哦，三高嗰啲其實都 唔 係淨係個心臟 啦，係冇錯啦，可以保護血管。因為你通咗啲血管，你就唔會塞住個心，即係塞住啲血管去唔到個心，就個心臟自然健康啦。 冇錯，係 嘛？燕麥啦， 燕麥 係啦，燕麥又好豐富嘅維他命 B 啦，有礦物質啦，係有深海魚啊，深海。鱼你识啦，坚果啦，橄榄油啊，全谷类嗰啲对心脏都好好噶。 OK， 好啦，咁其实头先有讲到嘅就都系平时我哋食开嗰啲嘢咯， 系 嘛？好啦，咁如果系嘅话咧， 平时唔系食开肠仔？ 食开肠仔冇，系啊，系呢十大护心食物冇，唔开心。但系我 OK 嘅，你头先你讲嘅话，我谂我着咗七八样嘢，我都有食。 好好， 唯独是我就系嘅，大家都唔觉嘅，我系唔中意食呢个嘅燕麦啦，同埋呢个坚果嘅。 哦， 但我就为咗为咗好健康，咁所以咧我就会夹咗，我会拍几粒啦，或者会买咯，跟住可能系拍完之后嘅话，嗰剩翻个半袋会抌咗佢，知咯，系啊， 俾我下次冇晒啊， 我一定会。 OK， 好啊，好啦，咁啊十大护心食物之后嘅话咧，哇，当然啦。紧要啦！我哋即刻要讲讲嘅就系我哋今日呢个凉拌就系 黑木耳啊，凉拌黑木耳啱依家夏天食啊！ 哇， 依家夏天咧食啲凉拌嘅嘢咧， 又或者你整定雪喺雪柜， 系啦， 下次试 俾整嚟俾你就 一定要 好嗱。咁我哋材料啦，首先讲下材料就系黑木耳咯。黑木耳就半碗啦，浸半个钟嗱。黑木耳你千祈唔可以浸太耐， 点解？ 你浸超过咗咧会释出毒素啊！佢系有研究过噶。有報告出過嚟，係唔可以以為浸得耐就浸軟咗就得噶啦。其實、 哦、即係最多都係半個鐘頭就 係啊，半個鐘之內你好浸軟啦，係、 okay, 啊，一定軟噶啦已經。咁我哋健康啲用羅漢果糖啦，一間嗰啲調味料嗰個汁咧就一湯匙嘅羅漢果糖啦。浸乾陳醋三湯匙啦。鹽西少少啦，你睇下你中意食幾多啦，你中意食。多唔多鹽西？ 我中意， 咁啊落多啲啦，系啦，咁啊兩扎到啦，水咧一湯匙啦，咁啊辣椒一茶匙，咁唔好太辣啦，因為太辣都驚刺激個身體啊嘛。 真係噶， 係啊，咁但係少少吊味都 OK 嘅。咁蒜蓉咧一湯匙啦，係啦，咁好簡單用呢個做法就係浸軟咗之後用滾水煲佢一分鐘，大火煲佢一分鐘，之後用冰水浸佢咯，即係因為爽口啲啊。你煲完之後浸冰水爽口啲，就擎乾水啦，之後咧就混合曬所有。头先嗰啲所有嘅调味料咧就搞掂噶咯， 即系包括你咩罗汉果糖啊， 系啦，全部捞埋一堆， 捞埋一堆， 系啦， 跟住就倒落去，咁跟住就搅 搅匀佢就得噶啦。 使唔使再雪一雪啊？ 你可以冻，你想冻啲可以雪咯。 哇！ 因为你头先嗰个黑木耳浸咗冰水，其实都冻噶啦嘛、啊。如果你唔想话真系好冻嘅，咁咪其实都就咁食得。如果你话即系你食唔晒，你咪摆喺雪柜，我听日又攞出嚟食下咁样。 我觉得呢一种冰水嘅即系过一过嗰、那个感觉系真 系 好好多。 系啊， 而家我成日都会用嚟冰水，譬如可能你整呢个咩黑木耳啊，有时可能你整啲咩凉拌嗰啲粉啊， 系啊系啊， 你全部用冰水浸一浸，真系争好。 系啊， 争 好 远 啊， 争 好远啊， 系啊，啲菜都系啦，烚完之后好似听讲系你摆落冰水嗰度，同埋嘅就西兰花， 系啊， 我最近用咗呢个方法， 西兰花你都有用啊， 唔系我试过乱试嘅，我唔知啱唔啱噶， 咁点啊？ 但系佢整完之后，嗰浸完之后嗰个爽脆好多啊！ 凉拌西兰花， 因为我想整嚟整沙律， 哦系啊 系啦、 啊啊， 我就等佢想快快降温， 好味喎， 系啊，超级好味。喂，咁我今日咧我就整咗呢一个叫做凉拌黑木耳嘅话，大家咧就不妨可以试下，亦都系我哋今日要讲嘅护心当中嘅话咧，就系、是、黑木耳系即系首选啊吓，令到我哋嘅身体咧会更加健康嘅。好啦，咁下个礼拜再同个靓女倾第二个话题啦。咁、 okay. 我哋下个礼拜嘅淑女关注组再见，拜 拜。 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央视报道，再多一名沉没嘅工程船船员获救，现时情况稳定，令获救人数增至四人。央视引述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指出，海上救援人员星期一凌晨救起一名福警001嘅失联人员，目前生命体征稳定，搜救行动仍然进行。台风浅巴早前吹袭期间，一艘内地工程船在香港西南面大约300公里海面发生事故，船身断开两截，大部分船员弃船逃生。香港飞行服务队早前出动定翼机和直升机，已经救起三名内地船员，其余20多名船员仍然失踪。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来债券通积极发挥内地和国际债券市场的桥梁角色，为内地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作出贡献，而南向通亦为香港的金融业带来庞大机遇。李家超在债券通周年论坛致辞时说，债券通不但体现香港回归25年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同时对两地金融发展有互惠互赢的作用。他又说，国家《14/5》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而香港擁有獨特條件，包括在一國兩制下的制度優勢、優良法制、低稅制等，加上在實施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正步入由治及興的階段，擁有的條件和優勢更穩固，有利內地和香港資本市場互聯互通進一步發展。內地國藥集團和香港大學合作展開第二代新冠滅活疫苗臨床試驗，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科主任及臨床教授孔凡毅說，已經招募1300人，當中超過600人已接種一針或兩針疫苗，整體進度良好，希望8月底完成接種，9月中或者9月尾有初步分析數據。如果一切順利，疫苗安全有效，希望在11月在香港申請緊急註冊，12月可以俾市民接種。孔凡毅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第二代疫苗暫時非常安全，會有一般滅活疫苗的副作用，包括疼痛、疲倦、發燒情況，但是沒有嚴重副作用。即使已打2針或3針伏必泰科興疫苗，接種那款第二代疫苗亦看不到有問題出現。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清劲的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30点，跌129点，成交金额7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76点，升1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4跌4蚊，美团199.7升5.5。阿里巴巴112.9升1蚊，港交所371.6跌14.4，商通2.71跌4.2，友邦保险84.4跌咗6.5，盈富基金22.2跌8仙，金丰锂业82.85跌3.5，吉利汽车17.18跌6.6。京东集团259.6升了6.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35.15，瑞士法郎0.96，加元1.29，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21，欧元对美元1.043，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6060点，升124点。港金报1696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56美元，卖出1812.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下的香港好需要凝聚力量，重新出发。 香港电台一直全方位为市民提供紧贴时代的资讯。电视节目《凝聚香港》将会追踪香港疫情后的新常态， 包括回归25周年活动，了解同你息息相关的政府部门运作， 仲有新科技、城市发展同埋大家各项关心的资讯。 港台电视32， 星期一至五晚，每晚9点，同你携手凝聚香港。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係㗎，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12:38，听完呢个淑女关注组翻嚟，我哋做咗今日嘅片段人间，千祈唔好行开啦，29度气温吓，今日都系多云有骤雨，送俾你大家有呢一首歌曲《现代恋爱安全手册》，卫兰。 练习好孤单一个，又惧不无聊，人大了，明白了，其 实爱不计较多少，不经意说说笑，怎么已爱上了？有太多青春的发烧，尽量不必开解我，想躲开人潮。成熟了，沉实了，沉淀过，很怕你打扰。伤心够了再笑，走不够了再要，心归的主角不会理烦嚣。越盼望我越放大，要何有寂寞有烦的心跳，几句话就自己怎么动人情调，情迷他的冷笑，常爱闪躲半秒，但这种偏爱伤心不会少。像美丽故事结局，有日你必后悔也不紧要，洒脱吧，慢慢把爱恨事情忘掉。沉迷伤心够了，前来都应对照，先领略爱的需要，才更值得心再跳。的我很舍得无聊，谁道破其实我才习惯一个过心笑。伤心够了再笑，走不够了再要，心归的主角独最痛快好笑。盼望我越放大，要学有寂寞有花的心跳，几句话就自己怎么动人情调，原来辛苦够了，原来伤心够了，自尊都不要，开心得更少。故事结局最后离别，后悔也不紧要，心中事命运把爱恨热情对调，前面伤心够了，前来都应对照，先领略爱的必要，还抱自己再跳。 片段人间，照片惹的祸。 老婆啊，做咩你今日成个晏昼咧？我见到你系咁望住部手机喺度揾啊揾揾啊！你其实你揾乜嘢？ 哎呀，唔好提啦，总之烦死啊！ 咩啊？讲嚟听下，我睇下帮唔帮到你啊！ 公司啊，个网页啊，加咗一个叫做咩 Family Column，我哋个个员工啊都要轮流摆一张家庭照片落去啊！个老板话，增加咩大家庭感觉啊，促进互相了解。其实咧，有咗呢个 column 都有一段时间噶啦，不过咧 咧，我次次都退啊，话下次先啦，下次先啦咁样。但系今个礼拜啊，老板出到声啊，话要我摆我自己嘅家庭合照，哦、你话烦唔烦啊？ 我又咩嘢好烦啫？噶家庭相大把咧，嗱我手机有啊，我都有啊。 唔系。佢唔系要嗰啲咩普通一张家庭照、啊，系要喺屋企度影噶，仲话要全部家庭成员咧都要出席噶。 有你我问咩你？你嗱呢张嗱有你有我有阿仔三个家庭成员喺晒屋企影咯。 唔得，你着住睡衣啊嘛。 咁又系啊呢张啊呢张嗱你睇呢张。 哇点啊？你睇下你自己个头几乱啦、啊，仲有阿仔啊蒙猪眼咁样啊，点俾人睇得噶？ 不如咁啦，我叫阿仔，佢放工一齐。我哋坐定定影张好睇啲嘅咯，咪唔好着睡衣，唔好蒙住眼啦，好唔好？ 其实咧，事情都唔系咁简单嘅。 影张相又几复杂先呢？ 哎呀，老公你唔明噶啦。有一次啊，我同嗰个八卦女同事倾开偈啊。 美姐嚟啦，有好嘢益过你啊！ 咩事啊？ 我琴日啊买咗张新嘅北欧梳化。名师设计2002最新款式，你估下几钱？你估下几钱？都不过系80000+咋，真系抵到烂啊！而且咧，佢又仲有张购物嘅 coupon 送翻嚟，买梳化话超过50000就可以平5000啊！我而家用唔着住啊，不如送过你咧、哦。 我 乜鬼嘢啊？人一世物一世，买啲好嘢俾下自己嘛。 哦，咁啊，多谢晒、啊。 哎呀，唔使客气啦，买咗之后记住影张相嚟睇下，等我等你开心啊。喂，系话时话你住边区嘅话， 我 深水。湾呢、啊、哎呀好地方啊我都知道你唔简单㗎啦、 啊。我唔简单点解咁讲啊 喂住得深水湾嘅都非富则贵啦。你一定係成间屋都系对住个海景呢。 哎呀 你真系羡慕死人啊咪姐。嗱、啊、记得啊影张相过我睇下。 哦。 吓你唔系作咁大啊我哋深水埗你话俾人听深水湾。真系，哎呀，你唔系咁样。 我冇作大呀，关我咩事啫？我都未讲完嘅，懒醒我话心水湾啊，我又点知道、啊？唔识答佢啊嘛。哎呀，咁试试淡淡话啊，吓系啊，咁咯。但系而家话要影张家庭照摆上去啊，一睇就知道我讲大话啦。 咁冇办法噶噃，一睇就知呢啲唔系深水湾屋啦，咪又窄又成又多杂物，望出去冚唪唥都系楼嚟嘅，点会系深水湾先得噶？咪咁点啊？ 又唔系冇办法嘅、 啊。有咩办法啊？ 嗱，我谂过噶啦、不如咁啊，我哋搵一间咧喺海边嘅酒店，然后咧就 book 一间最豪华嘅客房啊、套房啊咁样，扮系我哋屋企咪得咯。 咁大龙房。 嗯 唉，是但啦，唉，你中意啦，你中意啦。 诶，不过老公啊， 又点啊？ 我讲出嚟，你唔好嬲喎吓。 唉，睇你个样唔方好嘢，你讲啦，咩事啊？ 你同我试下戴呢个。 喂，成袋咩嚟噶？试咩啊？试咩？吓？无端端做咩买咗咁嘅假发俾我啊？ 哎呀，仲使解释嘅？你自己望下你自己个头啦，数埋啊，都唔知有冇100毛啊？ 咁又点啊？ 你唔系唔知系嘛？我同个女同事有次倾开偈啊！ 喂，你嚟睇下 点啊？ 我老公张相啊！ 哇，咁大只嘅？ 系啊咧，佢以前啊健身教练嚟噶，唔讲你唔知啊，嗰啲靓妹啊几鬼冧佢啊，日日放工啊都有几个洞喺个 reception 度等佢啊。 哦， 系咧，美姐，你老公有咩样嘅咧？ 我老公， 你个人咁拣择，睇怕都唔会差得去边啩？ 佢好多人话佢似嘅姜涛噶系， 喂姜 B 啊，哎呀真系羡慕死人啊！ 系，咁你话啦， 如果俾佢见到你得翻嗰几条头发嘅发型嘅话，哎呀，其他咩都唔使讲啦，实俾佢鱼死我啦。 但系， 哎呀，唔使但系噶啦，我都知道为难你嘅，戴一阵啫。影完相嘅话，你咪除翻佢咯。 唉，好啦， 你带嚟睇下，浙江大卫都得噶啦，我觉得。嚟， 是但啦， 唔得， 做咩啊？ 好似有只死老鼠爬咗上个头顶咁样，你咪试呢个。 嗱，你唔好再笑啦，我唔戴噶啦吓，等阵啦，戴第二个啦。 唔得，呢个仲衰，你好似戴地拖咁样。 地拖 唔紧要，仲有呢一个嗱，睇下。 咦，麻烦啦，咦，得唔得？ 呢个勉勉强强啦。嗱，到时咁样戴多个 cap 帽，咁就唔会穿崩啦，系咪？ 影咗相啫，又要戴假发，又要戴 cap 帽，又要搞呢样搞嘅。哎，算啦，我去冲凉啦。 诶，未得噃， 又未得，又点啊？ 嗱咁嘅，有一日咧，我迟带到啊，我个老细咧问我点解，我同佢话咧，我老爷唔舒服啊，我要陪佢睇医生啊。 你唔系咁样讲噶嘛？我阿爸走咗好多年噶咯，你点会陪佢睇医生啊？ 我知，但系我老板唔知啊嘛，所以我哋呢一张家庭照咧就要揾多个阿伯扮佢。嗱，我问咗噶啦，看更嗰个王伯佢 OK 嘅，我俾翻200蚊佢当饮茶。 喂，你唔系嘛？你无端端揾阿王伯嚟扮我阿爸唔使啊嘛？ 喂，咁咪点啫？我同老细话你啊，阿爸同我哋一齐住噶嘛。 影张相。想的你搞咁多嘢真系麻烦啦。 喂呀，你笑一下啦！一阵间影相，我你黑口黑面咁点影啫？ 呢一间房啊，咩全海景总统套房要5000多蚊日。就是为了你这张家庭照，我点笑得出啊？你话啦，真系。 哎呀，爸唔好咁啦，当 staycation 啦。嗱，个海景咁靓，有几好啊，真系。 咪就 系 啦，咁小气嘅啫，你嗬。 阿妈，点解阿王伯仲未嚟嘅 吓？系啦，你帮我打电话催下佢啦。喂，嚟啦嚟，一讲嘅话，你哇即刻就嚟啦。 喂，阿婷婷，唔好意思啊，我迟咗啊。 喂，做咩啊？阿王伯，你拖埋只狗嚟，你做乜嘢？ 佢今朝啊，有啲屙咬啊，头先带咗佢去睇嗰个肥兽医啊。哎，冇错，因为赶住嚟啊，你哎中错啦，打你啦，嗷嗷嗷， 有几多只狗啊？究竟而家 一只狗，佢好狗格分裂啊！ 你只狗， 你唔切带佢翻屋企啊？影张相好快啫，喂！衰狗仔啊，收声！我谂住影完相先带佢翻去噶嘛。 哎，好啦好啦好啦，哎，乜都好啦吓。喂，埋位啦埋位啦。 咪住，我 又做咩 啊？补妆先啊。 补妆。咁快啲啦，快啲啦。 好啦。 啊，老豆， 做咩做咩？ 我阿妈入咗去化妆好耐咯，不如你入去吹下佢啦。 哇，系，我瞓咗好耐咯，嗬。 系啊。 好啦，我入去啦，入去啦。喂，阿老婆，你得未啊？ 老公。 喂，做咩？你喊咩？做咩事啊？做咩？做咩？做咩？ 你睇下，我今日嘅状态真系好曳，我化完妆都咁憔悴，仲有啊。我真的很后悔我没去垫下个发线，你看看我头发扁晒又乱咁样，好似个师奶咁样影出嚟都唔靓啊，系嘛？ 你其实真系一个师奶吧？喂，你唔系想话俾我听唔影啊嘛？喂，我俾咗5000多蚊，你唔系今日取消，咁嘥晒啲钱啊？ 唔惊，我知道酒店下边有一间发型屋，我而家即刻攞去整，你等我。 而家去垫。 哎哎，唔好意思啊，陈太。你睇下我只狗，好唔舒服，佢个吠声完全变晒啊！你睇下，有时又咁，有时又， 你只狗又屙又屙到变猫喎！ 请污糟坐张地毡。 哎呀， 我都系唔好打搅你啦。 吓， 我走先啦。 喂，咩走啊？都未影，点走啊？ 嗱，一系咁。快快脆脆影，如果唔系你哋玩过第二个。 哎呀，死啦，爸，今次弊 啦。阿爸冇死咩事啊？你讲嘢，大家利是咩啊？爸死啊！ 唔系啊，只狗咧，哇，又屙又呕，哇，睇下，哇，仲踩到周围都系，成个地下污糟晒。我听讲咧，酒店呢啲地毡咧，一换要成间房换噶。你今次张单我谂，好用啊。 安。 老公，咁点算啊？ 你攞呢个电话俾我。 做乜嘢啫？ 我帮你打俾你老细辞职唔捞，唔捞咪唔使影咯。攞呢个电话嚟。 冇，你傻咗。 唔好走啊！你俾翻个电话我。 阿爸，你冷静下啦，喂，冷静啲先，冷静啲先啦。 哎呀，我只狗又饿啦。 哎呀，你阻止佢啦，老婆，你翻嚟啊，俾个电话我啊，唔好走啊。 Petrol Boys 嘅咧就 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 好啦，节目嘅尾声噶啦，咁头先有人话咧，哎呀，点解阿马家姐今日冇喺呢个淑女关注组出现嘅？阿马家姐好忙， 佢咗 又要做马姑娘， 马不停蹄嘅， 马不停蹄， 去咗 station 咧，系咩？ 系啊， 乜嘢神啊？ OK， 人与非非系嘛？ 系啊， 关人与非非， 一入人与非非啊！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一阵俾美联康康， 好啊。 听日风骚派嘅，再见大家， 再见，拜拜。